委员会调查前总统特朗普怀疑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事件。波洛西致函议员，表示有关委员会将会好似类似调查911事件的委员会，强调必须搞清楚上个月国会山庄冲击事件是怎样发生。委员会会调查和报告事件的经过和原因，对和平移交权力的干扰，以及国会警察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应对。在冲击事件发生之后，民主党人发起再次弹劾特朗普。有关弹劾聆讯日前在参议院完成表决，未达到要将他定罪的门槛。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527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570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5元跌2元，阿里巴巴263.6升2.6，美团444.4跌6毫，快手400.6升2.6，平安好医生136.5升8.5，小米集团28.85升8毫，盈富基金30.7升3.8。汇丰控股44.35升1.85，友邦保险104.3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07，瑞士法郎8.722，澳元6.045，加元6.145，新西兰元5.625，欧元9.41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1。日经平均指数报30436点，升352点。港金现价报16948元，跌10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4.01美元，卖出1820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咁由于咧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咧系有路面维修，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由于有路面维修，咁现时窝打路道咧同埋渡船街交界分别系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系畅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天怡送你一隻竹金金牛，等你成家都可以赚多啲啊！ 子豪，我都送你一隻竹金金牛，希望你全家好运多牛啊！ 阿摄，我都送你一隻竹金金牛，等你全家啲女人好似牛咁勤力啊！ 哇，三成群咁多金牛，真系 好欢喜啊！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打30,000啦、 啊。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00、啊， 咁早 至1:00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边位冇恙 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哎呀，我哋好似玩魔法咁样咧，我哋今日咧又再乾坤大挪移啊！ 瞓醒一觉又变成第二样嘢啦。 系啦，瞓醒一觉又我吓，而家就又对住桂花田啦。你又喺翻一个哇好靓嘅你呢个别墅行宫里边 啊！偷晒你话， 偷晒一样啊，真系。 我仲做咗少少裝飾， 我見到啊， 睇到啊， 兩個福字啊， 三個啊， 中間都係福啦， 加埋佢自己四個福，係、 哦、咯。做乜嘢啊？曾志豪，你劉海嘅、啊、今日啲頭髮， 我冇 gel 啫，好忙亂啊。 系， 我会 直即系负离子咗啊！ 系啊，威唔威啊？个负离得 几好睇， 刘海威又嚟啦，真系 好威好威！ 系啊，喂，唔系真系可能 年新景象喎、 啊。系啊，琴日安心完啊嘛， 系咯， 琴日收到之后， 你个阴性人咧？ 系啊，我想话咧，似乎佢政府嗰个流程咧都几标准嘅、啊， 系， 因为我琴日都同你哋预告咗咧，就话前日我哋有个同事去做咧。佢就係第二日嘅3:00或者3:30呢個時間去收到啊嘛。琴、日果然、哦，即 係 你哋幾位都好緊張啊嘛。我問到話3:00咯，收到未咧咁樣。跟住我瞓咗晏覺，到咧我瞓醒差唔多嘅時候咧，我見到咦真係、哦，佢係3:30定幾多咧？佢、就 send 翻個短信咯，通知你、啊，你咧就身份證號碼12345咧，你係、你啦。阴性 系，哇呢、非常好， 呢、這个报告好紧要啊，可以自由出入啊， 系可以翻，可以翻翻嚟啦。 冇呢几只字啊，你系， 哎又唔系， 计几日嘅咋，其实 系啊，咩计几啊？ 咪72小时到嘅咋？ 即系点啊？边样啊？你话 即系话呢个报告有效啊？ 或者有啲吓要你要嗰、那个。報告咧又係3日內嘅咁樣， 係。 如果唔係你兩個禮拜前嘅咁佢 即係會過期啊，哦、會過期、啊。 唔係喎，呢個咧老實喎，你就視乎而家唔同嗰啲叫做工作咧場所，譬如而家佢要求無論係老師啊，定係嗰啲餐飲業嗰啲咧，佢都係講緊話你14日 check 一次，14日 check 一次咯。 係啊，所以先咧，即係咁多個區咧喺呢個農曆年假期咧都大排長龍， 係 因為佢哋需要翻工，所以咧嗰啲市民咧先至咁湧。踊跃咧吓，叫踊跃啦。 原来旺丁喺嗰度， 系旺丁就系因为要有检测先可以翻工，翻咗工先可以赚到钱。 同埋咧，佢嗰、那个检测咧，我琴日见到咧，嗱佢3:30真系 exactly 3:30 send 咗俾我啦。咁佢第一个咧就话啊，你系特定群组检测计划，你证件 number 几多，你结果系阴性，咁呢第一个啦。跟住咧，佢几分钟之后咧，佢 send 第二个，佢会再有个资讯话俾你听咧，就话嗱。你咧系胶樽仔啊嘛，你嘅样本瓶咧个编号咧又系俾一个 number 你啦， 佢话啦，如果你谂住咧申请呢个电子检测记录嘅话咧、嗯，就仲可以揿入去佢一条 hyperlink 嗰度，咁就再另外攞翻 资料佢系啦， 系啦，就再攞多一次完整嘅报告咁样、哦。即系我谂咧，佢就 有埋你嘅啲肝啊、胆固醇啊、三高有冇？ 即系你谂住乘机系嘛？你谂住乘机，因为原来我入到去见到咧，你嗰条 link 咧，原来就写住2019咧冠状病毒嘅电子疫苗接种同埋检测记录系统。咁即係話，如果以後咧，可能你打個疫苗咧、 哦， 你都 即係你開咗 account 啦。 唔係佢有條 link 係咁樣嘅，咁然後你再撳入去咧，佢就會要求你自己輸入咧，譬如話啊，我哋有一個咁嘅記錄啦。咁如果你要嘅話咧，你就自己輸入你嘅身份證號碼啦，同埋你要有樽仔先得嘅。你冇樽仔咁就當然唔關你事啦。 但佢係應該係為嚟緊打疫苗。是不是有些做准备？刚才我听到有电子。 是啊，电子疫苗接种及检测记录系统咁样。 可能呢个都是为嚟紧啲工作系做功夫。 有啊，因为呢如果你揿入去嘅话呢，佢一个就系话电子检测记录啦，应该就系我哋而家做完之后佢俾返个E 版本你啦，所谓嘅。咁呢佢另一个格仔嘅就系写住电子针卡囉。 哦，电子针卡。如果你系打咗呢就应该系有埋记录啦，喺呢一个电子档案里面。 係啊，同埋你讲得啱啊，佢呢个呢系未有内容嘅。因为呢你一揿。 未开始打 针。係啦，你一揿电子针卡呢佢就写住啊，当呢2019呢个病毒计划接种计划呢疫苗出嚟之后呢，系统就会加入查询电子针卡嘅记录功能。咁啊，届时市民可以透过智方便，好正嘅，个名叫智方便。 系，梗系啦。 系啊，I am smart 啊，佢英文系智方便。系啦，咁咧就确认身份咧，你就可以咧即系下载嗰个针卡啦。喂，咁可能以后你嗰啲咩食饭啊、聚会啊，咁可能大家都要嘟一嘟噶。 唔系啊嘛，咁正。 系啊，喂，都几型。你谂下以前咧古装嗰啲咧，咪会有嗰啲口令嘅。喺罗姐害人，跟住就话，诶。我大王介绍嘅，哇！跟住就噏个口号俾佢咧，咁啊先进入军营。 而家系2012年代嗰啲咩符节啊，嗰啲咁啊，系啊， 2021 系 啊，即系咪上次你教嗰个咩 虎 符 啊？ 咁啊， 虎符啊，系羽 符 嗰啲啊， 一人拼一个， 系 啦，系嘛？ 系，真系可能要有呢家嘢，真系。 恭喜你啦，开咗个户口。 个 QR 曲咯， 一个系 QR 曲，一个咧可能就系睇下你究竟有冇嗰个即系。针卡啦咁样，咁啊，起码今日又再翻嚟啦。 因为针卡咧，佢讲紧咧，即系譬如开始接种疫苗嘅时候咧，即、就、系、是、希望咧，大家到时话，譬如要打几次噶嘛，咁啊，希望你系啦，两次嘅时候咧，就第一次你系咪打 A， 第二次都要打翻 A 嗰只品牌噶嘛，咁样，所以有张针卡就 有埋日期咯， 系啦， 知道你，哇，你咁迟先嚟， 系啦，咁所以有晒记录俾大家啦，即系如果系啦，咁啊稳阵好多嘅，系咪？ 嗯， 所以希望咧我哋我又复翻工啦，咁今日咧亦都系大家。 你琴日都有翻工啊，不过冇翻 系 啊，直播室啫嘛， 肉身啊嘛，咁亦都希望今日咧大家都正式翻工啦，因为年初四都放晒假啦吓，咁啊今日希望你平平安安翻到公司啦吓。 朋友，声音亲切，纵使眼神乱浮，应该捍卫我的自尊，眼泪别流。旁观的我知道分了手，别当我可以当作奋不知，在散席人退后，要我咋不知如何能平常心，从未平常人生，逝去的愉快的真实又震撼，在你动人片段，岁月流金，如情残留余温，重逢如何重温？就当它没发生，光烈地卸任，问我又何以放下身份，轻松答允。笑你的新男友，春风得意处死我回念头，应该滥用我的大方庆贺 自由，留不低你应放手，不去这根刺，说到太轻易，共你大谈趣事，痛处你不知，如何能平常心，重回平常人生，逝去的愉快的真实又真恳，被你绝情吻别，人下则感，余情残留余温，重逢如何重温，就当它没发生，统统不再过问，问我又何以放下身份，毕竟那印象太深。上心重回平常人生，逝去的愉快的真实又震撼，被你绝情吻别，人下则感，余情残留余温，一丝温馨光阴，就当它没发生，永远再不过问，但你又何以有时得很挨得太近，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黄子轩嘅平常心啊吓，咁啊因为乜嘢你讲啊？ 我想报告啊， 好啊， 做一个报告， 好啊， 我想报告，寻晚喺8点35分嘅时间，喺我窗外对出嘅海面上有明放唔知几多炮嘅民间烟花又出现啦、 哦！即系琴日又嚟一次啦， 又嚟一次，仲 犀利喎！ 居啊，同埋摆明系喺海上面，应该系有啲类似艇咁嘅咧，因为佢系海中心嗰度爆上嚟噶。 系、哦，即系佢点样撑只艇出去噶咯？然后再喺嗰度， 嗰度有好多啲小艇同埋啲类似游艇咁嘅嘢摆喺嗰度嘅，系啦。 咦，咁佢嘅规模而家系直接同政府咧？嗰阵时系啊，因为佢哋嗰阵时都系海上放噶嘛。 你有冇留意一单新闻？就系、是、年初一火炭嗰个非法赛车，佢嘅赛车唔系用噗咁样，跟住系爆烟花，一路爆烟花，一路赛，一路跑赛车。 哦，即系佢个响安，即系嗰个所谓嘅鸣笛咁样。哇， 系啊，系用烟花嚟开始噶，真系。 乜而家啲烟花咁平过鲜花嘅咩？系咯。 好劲啊！真系， 你话散到周围各区都有、啊。 咁会唔会以后 小嘢嗰个椰树型 好犀利啊？系咪？ 乜嘢都系椰树型嗰个大烟花。 有冇都影低佢啊？ 啊，咁我就来不及影啦。 佢系另一张啦，系咪？ 靠个肉眼去记住嗰一刻啦。嗱，反正咧网路上面同埋 啲报纸 都登晒出嚟啦， 好犀利喎！ 犀利，好多影得到咧，好清楚。 边个话我屋企嗰度唔系烟花景啊？ 系啊， 啱啦， 啱啊， 即系 而家大卖啦，又可以。 唔系啊，以后咧啲地产公司咧难 sell 咗好多啊，因为咧而家度度都系烟 花 景， 系啊，度度都可以睇到烟花景。 得你望到维港先至有烟花景咧，我牛头湾唔系牛头角我都睇到啊，而家好犀利。 如果哇咁明目张胆，仲咁巨型，咁即系究竟何来啊？呢啲咁嘅烟花，同埋点解咁大胆？明知道系犯法噶嘛？ 咩问题系？ 快啲将佢规范咗佢啦！ 就俾个地方佢哋发泄下。 系咯，扎扎啦，我都知，唔系我都知啲烟花谷咗好耐嘅，佢都想尽情去，系啦，世纪末烟花咁样。 因为咧，佢哋谂住咧，疫情可能都即系可能之前订，咁唔系而家先买到噶嘛？ 系咯， 咁你买咗翻嚟，咁你唔？ 唔放，唔系当然啦，唔放得啦，叫做 可唔可以爆香茅啊？即系譬如爆香茅啊，爆嗰啲 爆蒜头啊嘛， 系爆蒜头啦，即系总之你百无禁忌讲过嗰种咧，可以啊，有啲咩硫磺啊嗰啲啊，可唔可以爆嗰啲啊？咁啊，起码都要 驱蚊啦。因为其实都真系。幾近民居啊！係 好大聲㗎，係咪好大聲？ 好大聲，我就聽到嘣嘣嘣，即刻喂又嚟啦！民間放煙 啊！區區都放啊！真係 就見到啦。 佢可以維持到幾耐咧？嚟緊仲有啲咩大節日啊？應該都差唔多啦，冇啦。 晚哥都分幾鐘㗎？ 係咯， 哇！犀利啊！ 持久力真 係 驚人喎，真 係。即係見過可能除夕煙火㗎喎。 咁又唔止。 煙火係得火好好少㗎啫嘛，佢係煙花喎，喺椰樹形。 每次除夕嗰啲人哋有特別節目都要做成十分鐘嘅，起碼都真係。喂嗱，如果咧你講開話呢個疫情期間咧，因為都拜年群組咧都出現咗起碼一宗啦，因為有一個、 啊、 有一個涉及都有十一個嘅唔同嘅家庭成員啦，咁樣。咁係慘啲嘅，咁我今朝我聽到呢，即係何柏良醫生呢，佢喺電台度講呢，啲人就話哇、哦、原來佢即係拜年嘅時候呢，佢好嚴謹㗎喎，佢嚴謹到呢直近有啲屙過呢，即係佢會話譬如話啊，我要嚟探 檢測報告先俾 真係佢真係有啊。 唔係呀，你講緊何柏良醫生 佢自己啊，佢 自己 家庭嘅聚會呢係、哦、真係、啊、你用屙過又得，你話謹慎又得，咁但係呢因為咁佢畢竟係醫療界啦，佢話佢會去到佢譬如話佢阿媽屋企嘅時候呢，佢就話啊，佢會之前呢先做核酸檢測，佢話呢跟住做完之後呢， 即係拿著報告除一份禮之外呢，另一份禮呢就係嗰份報告啦， 真 係 安心 未完喎、哦入到门口再做一次，因为佢话嗰个核酸报告咧，毕竟都一定好似我咁样咧。我虽然我而家攞住一份阴性啊嘛，咁但我都一日前或者两日前噶啦嘛。 系、哦，你唔难保你喺呢一两日吓， 你唔俾我琴日 入屋嘅时候再做一次， 就做应该就 系 我讲嗰只咧自助式，系啦，即系疑问棒嗰只啊。所以其实都得到医生嘅推崇噶咁样。咁佢话咧即系双重保障，即系所谓几日前嘅一个大规模检测就做咗。 嗰支棍仔好紧要而家。 嗰支即时验孕棒咧又再验一验先，系啦，我哋将佢变成验疫棒啦，咁样系啦，系啦，验疫棒，咁佢又再验，哇！佢咁样跟住， 真系至安心， 真系至安心啊！然后佢先要坐低，大家食饭咋？ 佢要自己安心，兼且要家人都安心。喂，你谂下，何柏良医生，如果你 系佢中招唔得噶嘛？好啦，咁今日咧有一个新闻咧，佢就话嗱，你自己谨慎系 OK 嘅，即系好似阿何医生咁样，佢谨慎冇问题嘅。 嗯。 不过如果你嘅谨慎系建筑喺别人嘅痛苦身上面，又如何呢？系、嗯、啦， 因为有啲家庭咧系咪 啊？ 谨慎得好紧要。 因为咧有一个新闻咧，佢就好笑啊！佢话咧，隔篱邻舍，佢、嗯、就话我知道，个个都唔想将啲病菌带入自己屋企度，个个都想咧就系、是、最安全咁样翻到屋企嘅。 但 系 将 啲鞋踢晒喺人哋度。 不过都唔代表咧，阿姑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屋企门口度咧就播毒咧咁样。 哦，因为 咩叫喺自己屋企门口度播毒咧？ 系咪因为有人去拜年，跟住咧就喺度不停喺门口度喷鞋啊？ 哦，其实你用 倾偈啊喺度， 唔系你用一个动作你就知噶啦，譬如。譬如你咧落雨啊，咁你咪会成日即系湿立立噶嘛，咁、 啊、 你喺翻系啦，你翻自己屋企或者入自己座位咩地方都好啦、嗯，你会做一样嘢噶嘛，你一定会喺出边度叭叭叭，整到啲水冇晒先噶嘛。咁譬如嗱，譬如啲人咧上私家车，你都系噶，一定系将个车身咧对住出边，系咁揈。咁啲水咧就喺出边揈到湿晒， 咁啊，于是 自己个车身就干净。佢话咧就隔篱邻舍就影到咧呢一个邻居。佢每一日咧喺入屋企门口之前咧， 做咩啊？ 就会喺人哋屋企门口度企喺度，拍自己嘅身啦，拍自己对鞋啦，揈自己啲手手脚脚啦， 即系喐身喐势咁样， 即系啲尘啊、污糟嘢啊， 系啦， 即系好似咧嗰啲太监见皇帝咁啊，噗噗噗咁样， 冇错，佢务求令到咧，即系你话佢系太监见皇帝咧，都话礼仪啫，但系个邻居望住就好明显咧，就个阿姑觉得。嗱，我翻到屋企惊成身菌啊，我就想将啲菌系啦抌晒先，咁啲菌喺边度养开咧？咁梗系喺你屋企门口啦。 咁啊，由于唔系嗱，即系咁样，由于而家咧，我大厦我楼宇咧嗰啲单位贴单位嗰个门咧实太近啦。咁究竟嗰个企嘅位置系你屋企，定系我屋企？ 企咧，可能真系我屋企嚟噶。 仲唔系嗱？佢咧因为俾人哋影用闭路电视影低佢啊，因为个邻居咧佢发觉真系好唔对路啊！你都咁样嘅，佢会做啲咩咧？喺人哋屋企门口面前就拍身啦、拍鞋啦，然后就会揈脚啦、踢墙啦、拍打自己嘅衣服，因为佢想将啲鞋底啲嘢都蹬出嚟啊！ 咁样蹬啊？ 系啦，背囊啦，又系会咁样嚼啦。咁如果咧头先讲落雨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喺走廊里边咧，佢数住佢啊！佢挥动咗十二次雨伞，揈到咧十二次够啦，够时辰啦，冇水啦。 即系早上礼拜三咪落咗一日雨嘅，系 啊， 年廿九。 好笑啊！嗱，佢买餸之后咧，又会拍打自己嘅饭诶送菜胶袋啦。就算攞住封信啊，佢都会喺个门口度咧，系咁揈，系咁揈，系咁揈。哇，真系犀利！然后咧最极致系咩咧？就话因为譬如话你有两边嘅垃圾房门口嘅， 系， 佢话咧佢永世都唔会咧用自己嗰个方向嘅垃圾房。 哦，即系可能 A B C 座咧就喺左边， 佢会故意走到另一边嘅垃圾房咧，丢弃咧譬如话佢攞啲纸巾嚟揿 lift 咧，佢会做到咁极致噶。走到人哋嗰边嘅垃圾房门口度咧，抌低嗰张纸巾，又先翻翻自己个方向嘅屋企度。 佢可以影得咁清楚， 喂， 同埋我想问佢影得咁清楚佢嘅行踪。 有啊，因为佢用自己个，佢喺佢屋企门口度就装咗个咧射出嘅闭路电视。咁同埋咧，佢话咧佢，我谂佢有跟踪过佢张纸巾咧。佢话喂，有乜理由你走完出去之后，嗰度就多咗张纸巾摆错喺树咧？ 呢个邻居，如果佢系谂住嗰啲菌真系会养得晒离开，系喺佢嘅邻居嗰度，咁佢出入。都会经过佢邻居嗰个口，佢咪又系呢样嘢嘅。 我唔理，总之我只安心，我揈晒啲嘢，我屋企冇嘅，系啊。所以如果你咧隔篱佢都有个邻居喺度咧，可能你都要装翻个八卦镜，扯扯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金银业贸易长金小组举行网上开市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过视像主礼指出，全球投资市场过去一年在新型肺炎疫情下备受考验，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展现强劲动力，有长足发展。他说各国封锁措施一度阻碍黄金资产运输和交收，但凭借贸易场立足香港一百几年的经验和实力，实金业务很快重拾升轨。林郑月娥形容香港是福地，她说今年是牛年，市场持续畅旺，亦都称为牛市，期望可以为贵金属行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亦都相信新一年香港能够跨越各种考验，开创明天。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年初一有九宗源头不明个案，近日急跌，只是属于短暂现象。农历新年聚会衍生的传播源可能在未来几日出现，因此仍然存在隐忧。复工复课的时候可能有反弹。至于年初七，即是今个星期四，是不是适合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梁子超说，相信放宽是基于经济民生原因多过疫情防控的考虑。他认为在放宽措施之前，当局需要加大检测量以满足需求，减少交叉感染风险。他又认为和职业安全有关的检测工作应该和工作地点和流程融合，例如找专人到场所定期收发样本瓶，并提供途径给有病征的员工尽快接受检测，才可以及早发现个案，避免在工作场所爆发疫情。政府表示，食肆堂食有机会在初七恢复至晚上十点，但是员工要在今个月十一至二十五号期间接受检测。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有超过二十万饮食业从业员需要在十几日内为所有人完成检测，检测中心的人流和物流方面会较为紧张。他建议当局在旺角、油麻地或者铜锣湾等繁忙地区增设流动采样车。 黄家和又话，留意到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有商场食肆都有市民排长龙帮衬，市道仍然畅旺。业界喺大年初一至初四生意整体较以往下跌3-4成，但系晚市仍然有外卖生意，认为尚算唔错。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等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的818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今日开审。其中欧诺轩在庭上承认两项控罪，梁耀忠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黎智英原本由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代表，但是余若薇日前被列为新型肺炎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改由资深大律师蔡维邦上阵，而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就担任本案的主控官。加拿大、美国和另外56个国家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声明，谴责部分国家出于政治目的任意拘押外国公民。加拿大外长加诺表示，声明不针对任何国家，只是为了向那些拘留外国人的国家以及有可能实施这种做法的国家施加更多的外交压力。他又说，拘押外国公民令他们和家人分离，以及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既不合法亦都不道德。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说，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有关声明，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反省错误，停止以任何方式为中加关系制造新的障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13点，升437点，总成交金额777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4.5跌2.5，阿里巴巴264.6升3.6，美团441元跌4元，快手407元系升9元，平安好医生137.9升9.9，小米集团29.05先升9.5，盈富基金30.82升5毫。汇丰控股44.45升1.95，中国海洋石油9.32升6.1，中国平安90.1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币6.403，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4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6948元，跌10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87美元，卖出182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悦道咧，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经过咧，请你小心。就系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悦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喺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咧，亦都有路面维修。窝打老道去九龙塘方向，介乎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之间嘅一段慢线，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嘅一 段快线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究竟在日军统治下的新加坡是怎样的呢？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继续透过珍贵菲林纪录，将100年前的诗城呈现观众眼前。 多得当时事件发烧友的粤语作品留下最好的历史见证， 而在日军统治之下拍摄极需要胆识，因为被人发现会随时被枪杀。 历史二三事之光影中的新加坡，下集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嗲嗲咧嗲嗲咧嗲嗲咧嗲嗲咧，喂，唔系嘛，到年初五咯，仲嗲嗲咧嗲，喂，梗系啦，好似话派利是都派到新十五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呢一啲贺年嘅音乐咧，系应该啊随住大家每天都听到啲噶。最紧要系咩咧，各位？今日咧，我发觉咧，喺呢个电大气电波度咧，同你讲呢啲新年资讯咧，唔单止系啊紧贴个局势啊，我仲有一份嘅使命感，呢份使命感咧系越嚟越重添啊！就系咩咧？就弘扬我哋呢个中国传统嘅文化，仲要系教识我哋嘅下一代了解新年究竟应该有啲乜嘢嘅礼仪传统习俗吓？点解咁夸张啊？哪个中国人唔识咧？咁样嗱，真系唔系个个中国人都识嘅，特别系咧，其实有好多可能佢就已经即系离乡别井咗好多年，佢基本上咧就系喺呢一个异国成长，虽然佢里边个血统或者个模样系中国人，但系。佢里边嘅 DNA 其实真系唔系好了解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噶啦，系边个咧？冇，最近咧就有个美国纽约市嘅市长咧，佢系一个竞选人嚟嘅，咁咧佢一个华裔嘅民主党员嚟噶，个名叫杨安泽，咁啊佢就喺大年初一咧，佢就喺个 Twitter 度咧就同大家拜年啦，咁啊入乡随俗啊嘛，同埋咧佢始终咧佢都知道，我都系有华裔嘅面孔咧，都应该要同大家咧即系紧贴翻呢一个咧即系华裔嘅即系一啲资讯嘅。咁咧佢个 Twitter 度写啲咩咧？就啲人本来以为佢系发一个推文咧，就希望同大家祝福。后来发现咧，原来佢系发一个笑话咧，就同大家即系幽默一番嘅。佢写啲咩咧？我就话啦，每年嘅农历新年，佢用英文写啦吓，不过佢有中英日嘅几个翻译本嘅。佢话每年嘅农历新年，父母咧都会俾我同埋弟弟咧一啲现金咧，就做小红包。咁咧，我哋就会咧去食月饼啦，同埋其他传统嘅食物。有时我哋一家人咧，仲会唐人街度庆祝、睇集会同埋舞狮表演。祝大家牛年快乐！头先我呢段说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啲乜嘢有趣嘅地方咧？冇错，我再简单讲一次啊。每年农历新年咧，父母都会俾现金咧，同埋我咧就有小红包啦。我哋会食月饼啦，同埋其他。Stop， 系冇错，就系呢一句啦。我哋会食月饼同埋其他传统嘅食物。哇！呢一句说话就令起成个华裔社区，佢哋美国嗰度咧就即系吓，可以话系煲滚咗啊！唔系嘛， 边个人新年嘅时候会食月饼噶？哇！跟住你问我，我问你，真系好似冇乜人咧喺过年嘅时候会食月饼、哦。咁啊，于是乎大家咧就发现，究竟呢一位阿杨生，你嘅农历新年系点过噶？同我哋过农历新年好似有啲唔同嘅，又或者会唔会系咁样啊？大家就觉得好笑咧，就系、是、你系咪搞错咗月饼、中秋节同埋农历新年呢两个大节日嘅传统习俗咧？咁样？咁亦都有好多疑惑㗎喎，有啲人呢就话佢扮嘢啦，即係最多人呢就係话佢嘿你扮嘢，原来你根本就唔过农历新年嘅，你係咪为咗呃我哋呀、啊、所以就自己呢就拼凑一啲中国嘅资讯喺度。咁但亦都有啲人就认为呢，我諗係佢搞错咗，甚至乎係佢屋企人都搞错咗，佢哋毕竟係移民嘅后代，会唔会係连佢哋屋企人都以为乜唔喺农历新年嘅时候食月饼咁呢？当然啦，仲有第三个可能，而我觉得呢个可能性都系大嘅，就系、是有乜所谓啊？即系咩叫有乜所谓呢？农历新年点解唔可以食月饼呢？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哋中秋节嘅月饼咧食剩啊？即系你知啦，香港都成日都会食剩月饼噶嘛。有阵时候我哋都会咧，即系拖下拖下咧，就拖到过年都仲食，可能都唔出奇噶、哦。嗱，我谂翻咧就系我屋企咧门口啊，之前咧就贴嗰啲圣诞嗰啲装饰咧，真系懒啊！我系咧，真系过年前一个礼拜咧，我先将佢掹走嘅啫。咁如果你话啦，佢又用懒嘅习俗传咗落去嘅话咧，可能会佢由细到大咧，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僆仔咧，佢第时长大咗，佢就话啦，啊，每年农历新年咧，我都会见到屋企咧挂咗圣诞老人嘅装饰喺度。系，原来我咁样系害咗佢，佢就会乱咗。阿爸，你细个你唔掹走，我咪仲见到只纯鹿咧喺呢一个农历新年度出现咯，咁样。咁当然啦，有啲人就一笑置之，有啲人就好认真，觉得咧你身为中国人咧，点解你唔了解自己传统？不过就咁嘅，佢都即系吓去咗美国咁多年啦，同埋佢系华裔嘅啫，我谂佢应该就吓同中国嘅 DNA 咧，就真系纯粹血液里边有噶啦。我谂佢喺行为举止咧都少咗好多嘅。嗱，不过都系要打啰柚嘅，因为你既然用得中文，仲以为想同呢一个农历新年拉啲关系嘅话咧，都应该勤力少少做资料搜集。我哋期待佢有个下集啊，可能佢嘅下集咧出嚟真系话俾我哋听，我爸爸妈妈佢真系谂住唔嘥，将啲月饼食到去新年咧。所以呢度咧，我都要介绍你睇呢条 YouTube channel 咧，就系香港有个 YouTuber 叫小波子，咁咧佢就写住月饼食唔晒嘅解决方法。因为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咧，可能嚟到而家呢个二月，你会唔会仲留低咗我哋中秋嘅月饼呢？嗱，唔紧要嘅，你可以参考一下呢条片，佢其中一个整嘅方法就係月饼 pancake 啦，同埋月饼沙冰。咁你咪唔使咁惨，去到农历新年嘅时候都仲要食月饼囉。我会俾三个月饼嘅燕窝字佢。啊，唔知程振鹏呢，即係佢成日都话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啦，有好多嘢呢，即係礼物多得滞，食唔晒，你会唔会都留返咗啲月饼呢？真係留到农历新年都仲要开嚟压嘅呢？喂，唔紧要㗎，一齐分享，最紧要嘅团圆咋嘛，程振鹏。 啊，曾志豪，你头先我最兴就带啲国旗嘅嘢食翻嚟公司，啲同事二话不说就同你识晒，根本都唔睇嗰个标签日期。咁我通常拎得翻嚟，虽然国旗都我深信佢系安全同卫生嘅，所以我啲同事冇事。咁但系月饼我真系未试过，去到新年再攞出嚟咯。吓、啊，头先讲嗰啲咩月饼沙冰啊？我谂下都想死嘅真系，哎呀唔讲得呢个字喎、啊， 神正头， 长 嘴长嘴长嘴，唔好 水 讲，唔好吞口水，掠口水，掠落个樽度， 掠 落个樽 吓， 系啊系啊， 如果唔掠落个樽咧，就真系比较唔卫生，我宁愿吞翻佢啊，系，哎对唔住，哎唔应该讲呢啲嘢嘅，我哋讲第二啲嘢。就講下咧，我哋咧，中國大陸咧，真係地大物博，哇！唔單止話咧名山大川多，就算係咧不同嘅部族啊，以至到呢一個嘅一啲少數民族咧，都其實好多嘅。咁亦都有佢哋自己咧係好獨有嘅一啲文化特色啦。咁但係咧，今日咧睇到有一則新聞咧，就真係唔係幾開心嘅新聞嚟嘅，因為咧都同呢一個喺我哋中國嘅少數民族咧。一個部族咧，佢嗰個嘅有關嘅，佢嗰個嘅利益有關嚇。原因咧就話咧，呢、這個雲南啊雅族咧，佢哋嗰啲茅草屋懷疑咧就係、是可能過年啊，佢哋都興點下炮竹啊煙花咁，咁咧就懷疑係嗰啲炮竹惹禍啊。 咁啊燒咗喎，燒咗點咧？就因為佢哋有被稱為中國最後原始部落之稱嘅，咁而家呢個部落咧都被焚毀啦，咁講，咁係咪真係咁大件事咧？即係成個族群都冇？嗱，咁呢一個咧大火就喺前日發生嘅，咁事件入面咧就冇人受傷，咁都算好啊。咁但係村裏面咧有超過九成嘅嗰啲茅草屋咧就係焚毀咗啦，有村民咧就感覺到自己咧連個屋企都冇咗啦，一樣咁嘅諗法嚇。咁啊，呢一個村寨咧，係中國保存到依家嚟講咧，係最為完整嘅一個係雅族村落嚟嘅。咁啊，所以就大家會覺得好可惜啦。咁而從呢一個嘅大火意外嘅新聞咧，又令我哋咧即係又學多樣嘢啊！呢一個嘅雲南雅族，咁原來係中國即係最後嘅一個部落啊，原始部落。同埋原始部族啊，咁講，咁啊好少可咁樣聽到噶嘛，咁啊自然要認識一下啦。如果唔係，即係你睇完呢個新聞，你都唔去再吸取更多嘅知識，咁啊嘥咗啦。咁啊，梗係揾個 channel 嚟睇下。咁喺呢一個網上嘅頻道咧，彭仔揾到有一個咧，就係中時新聞網咧，都曾經喺八年前啊，五六七八個八啊，八年前咧就有一段嘅短片咧，就講話走進雲南雅族。就最後的原始部落咁話，咁呢條片呢入面呢就都真係有好多關於呢、這個雅族佢哋自己不同嘅文化同埋佢哋啲生活嘅點滴啊，佢哋嘅起居飲食啊咁嘅，咁其中有見到佢哋呢啲婦女好鍾意呢就唱山歌嘅，咁又係好好聽嗰種啦。咁而呢一、這個部族呢佢哋嘅民眾咧都係比較皮膚黑黑實實咁樣嘅，不論男女嚇，即係要做美白生意嗰啲就呢度應該唔知啱唔啱做啦嚇。而呢一個嘅雲南雅族咧，佢哋個總人口好唔係好多啫，35万人咁話。咁主要就係分布喺呢個雲南嘅西南山區。咁由於偏遠啦、偏僻啦，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即係少人去搞佢哋啊。咁令到佢哋嘅文化傳統嘅習俗咧都可以咧得以保存咁話。咁就至於喺呢一個嘅保存到可以幾耐咧，就真係難講啦。因為除咗話依家大火之外咧，就喺2005年咧，原來咧喺政府嘅新政策底下咧，咁呢一個嘅雅族咧都需要將佢哋居住緊嘅呢個山寨咧，都發展成咧新旅遊景點。咁你話啦，如果多咗人咧，係進入呢一個嘅山寨嘅話咧，咁日後嗰啲嘅習俗會唔會又有啲唔同咗咧？有演變咧？都好難講啊！咁不過咧，對於嗰啲嘅即係村民嚟講咧，佢哋其實又高興嘅，因為佢哋咧每天咧都會聚集埋一齊啦，就喺個村裏面咧嚟到唱歌啦、跳舞啦，做翻一啲咧係古代嘅時候佢哋已經係有嘅一啲習俗啦。咁做咩咧？就俾人睇啦，即係做俾嗰啲遊客睇嘅。咁因為遊客咧進入去咧都要俾100蚊人民幣嘅、哦，咁佢哋咧就每年咧就會一齊咧就分錢噶啦。即係按翻佢參與咗幾多唱歌跳舞啊咁樣，咁呢一個民族呢個部族咧都幾有趣嘅嚇，咁大家可以睇呢條片咧，又變咗咧即係長知識啦，又認識多個咧中國嘅原始部落啊嚇，所以話咧睇片有益嘅。彭仔咧就會俾3個直樹拇指，又俾3個拍爛手掌，再加3個心心眼咧嘅 emoji 俾呢條短片嘅。如果咧阿展咧可以學似啲雲南雅族嘅婦女咧唱山歌咁好聽咧，就好啦，你又可以多一條財路啦，100蚊入場費啊！ 佢有啊，佢有啊，佢有嗰個雅族嘅傳統啊，雅族共賞咯、 啊。嗱，今日咧年初五啊，咁大家正式翻工啦，好多朋友都咁啊，唔知你哋咧嘅年糕、萝卜糕食晒未咧？其实咧每次咧去到唔同嘅长辈屋企拜年咧，食几件年糕，但系又冇做运动咧，真系肥咗几磅都唔知。希望大家吓、如果嗰啲球场啊开翻嘅时候啊，健身室开翻嘅时候啦、记住啦，努力减磅，哎呀，为咗几件年糕、萝卜糕减磅啦、 嗱，有報章咧就分享年糕，如果食唔曬咧，可以點咧？哦，原來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將佢就變成第二道菜式嘅，例如 XO 醬炒咗佢啦。啊，有酒店總廚咧就分享咗啊，用一啲鯪魚肉同埋蘿蔔糕猜勻之後，再加啲葱花麻油，哦，猜成球狀，面頭咧就揀啲粟粉咧，放上去個平底鍋去煎咧。压成饼咧，就变咗成一个萝卜糕鱼饼噶咯，吓咁啊 ，OK， 又好似有啲新意思咁啊，嗱，如果仲未开封嘅年糕，但系又真系食唔晒，咁点算呢？大家可以攞去捐噶啦，真系唔好等到发晒毛啊！咁啊，食得好啦，识食堂啦，圣雅各福群会嘅Food CO 啦，跟住咧就系长春社良善关爱坊啦，民社良友行动啦，善心连基金及健康行动等等等等咧，都欢迎大家捐赠食物俾佢哋啊！即系等佢哋咧转发到去有需要嘅家庭嘅。不过，但系咧，你哋要知道咧，每间机构嘅收集嘅时间啦、地点同埋要求啦、回收种类等等啦，咁样吓先好去咧去捐啊！咁有啲咧就会回收贺年嘅食品、礼物、真空食品啊、干货、粮油、新鲜蔬果、年糕啊、冷藏食物啊、包装。嘅饮品啊、熟食啊、现金礼券或者系面包宴会回收咧，佢哋都会去收嘅。咁而质量嘅要求咧，有啲咧就系讲紧包装完好啦、未食过啦、同埋就系嗰个食用日期啊，有啲起码要四日啦，有啲一个礼拜同埋两个礼拜或以上嘅。咁啊，记得 check 清楚先到攞去捐啊。咁啊，如果仍然都想食嘅话，但每次咧都煎到嗰啲年糕咧、萝卜糕咧一撇 A 咁咧，喂，不妨睇下片学下人哋煮嘅方法啦。今日咧想分享咧 U Magazine Hong Kong Official 啊，佢嘅题目就系、是、零失手煎萝卜糕加年糕方法，不黐锅不散开不煎糊，系啦，即系煎到一撇，即系一撇嘢咁样噶嘛。咁啊，原来咧。哦，个技巧咧都系咧，即系嗰啲萝卜糕年糕咧，记住嘅都有啲厚度嘅，你唔好厚悭皮咧薄依依，黐到咧一块饼干咁样，咁啊即系起码咧要有一 cm 啊或者点五 cm 啊，咁啊同埋一个面咧要平滑啦，咁啊落镬煎咧嘅时候咧落油咧系围住个边。倒油嘅就唔係白油，中間散開嘅，咁啊大約咧兩分半鐘咧，煎兩分半鐘之後就好反轉啦，就唔好貪心，成塊 pan 煎 pan 咧都係咧滿曬咁樣嘅，咁啊年糕嗰個咧就得意喎，原來加入個技巧咧就係咧放入個煎之前放入個微波爐。去叮一叮佢几十秒咧，之后咧等佢软身之后再煎咧，又 OK 喎。不过都系嗰样嘢，我见到佢咧嗰啲年糕咧都系厚切嘅，就唔好薄切。咁跟住咧又有教XO 酱炒萝卜糕系点样啦，大家不妨去睇下参考下呢个做法，睇下自己会唔会唔再将年糕或者萝卜糕煎到一撇 A 咁啦。我会俾三个舐舐嚟嘅 emoji 佢。 我打30000啦、 啊，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喜学习。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升级，我们是春天的花。 预备一二三， 放手 ，baby， 要 safety， 耶！今日唔知 Crazy Lion 教我哋乜嘢 Baby Tuesday 嘅嘢咧？ 好好好，今日咧，喂，收音机同埋咧肥妹仔，仲有咧喺屋企听紧书嘅，听紧我哋嘅同学咧，都要 知道一樣嘢啊，就係、是、 咧， 係、啊、我哋咧有陣時咧成日跑跑跳跳啦，好容易會跌倒噶嘛。我哋小朋友係咪咁細個？咁如果咧係跌倒嘅話咧，有時咧如果睇漏眼或者冇注意到啲咩咧，好容易咧會鑄成大錯噶，同啲大人講。咁會係啲乜嘢咧？例如嗱，我依家咧有一個嘅題目咧，要考啊肥妹姐同瘦蚊茄嘅，就係、是、咧，如果有小朋友佢咧跌倒啊，摔咗一跤跌倒，咁跌倒之後咧，佢出現以下嘅症狀喎、啊，第一，佢嘅身體唔能夠移動啊，第二。啊！佢感覺到有痛啊，痛嘅感覺，痛楚，痛楚嘅感覺啊，有長達兩小時啊！好啦，咁嘅話，咁佢就有可能係發生咩事呢 ？A 骨折 ，B 骨折， 感冒 ，C 發冷， 係。有冇啲啊？ 冇啊！ 有冇啲系因为要翻学啊，或者做功课啊咁样？ 我咁啊冇喎。 系啊，咁一定系骨折啦！我话， 肥妹仔咧， 佢感冒都可以，佢唔喐噶，因为佢唔舒服咯。 系啊， 我痛楚感觉达到两小时，嗰啲痛咯，真系 痛， 骨折一定系骨折噶啦。 咁啊， 系得只可以拣骨折， 冇错， 骨折。 是啱嘅，你两个好聪明啊！ 系 啊，咁就最有可能咧，就系因为骨折啦。因为原来讲有好多啲个案咧，都系咁嘅。嗰啲父母咧，有时咧，就系见到啦，小朋友跌倒之后咧，啊，好似咧怕咯，又冇乜事啦，咁样，咁啊，冇见佢冇乜嘢，咁啊，唔带佢睇医生。但系其实咧，如果之后咧有任何嘅其他嘅症状出现，好似头先我哋讲嗰啲咁咧，就即刻要带佢去急症室啊，检查清楚啊，可能系骨折噶。 哦，咁同埋咧，我哋千祈唔好自己成日喐佢咯，因为都话咧，如果佢骨折咧，你仲喐佢啊，嗰啲手脚啊，可能以后搏唔翻啊，大件事啊，真系，或者惨亲佢自己里边噶。 咁我点先至唔会骨折跌到好痛、啊？ 你冇事噶，你一定冇事噶。 系啊。 你天然箍唇啊！ 系啊，你包得太厚啦。 咁系咪要食肥啲先得啊？ 但食肥啲又唔得喎。 系啊，过犹不及，系咪咁噶？ 啱啊！所以我哋一间咧，如果想知道点样唔会跌亲咧，又唔想食到肥嘟嘟嘅话咧， 我哋啲 uncle auntie 会讲俾我哋听啊，咪 啊！我哋听下十一点之后咧，风 show baby 要 safety 佢哋嗰啲剧场啦。 反映离岛和海岸景点好受市民欢迎，认为本地游计划仍然有很多值得发掘的空间。南韩新增45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事隔四日再次超过400宗，再多7名患者死亡，累积84000多人确诊，1534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农历新年假期人员流动和亲友聚会激增，加上政府下调全国防疫级别，首都圈公众聚集设施营业时间延长，疫情反弹风险加大。防疫部门将会密切关注未来两星期的疫情走势，并对防疫措施作相应调整。另外，聯合參謀本部一名軍務人員確診，外界關注原定下個月舉行的韓美聯合演習會不會受到影響。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普遍晴朗，預測本港地區大致天晴和乾燥，吹和緩的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朝早清涼，日間乾燥。現在氣溫是2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10点，升436点，总成交金额943亿3000几万。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1.5元跌5.5元，阿里巴巴264.8元升3.8元，美团437.4元跌7.6元，平安好医生145元升17.1元，快手407.6元系升10元，小米集团29.25元升1.2元，盈富基金30.8元二升5元，中国海洋石油9.4元三升7.2元，汇丰控股44.5元升2元，中国平安90.45元升6.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13，瑞士法郎8.726，澳元6.049，加元6.148，新西兰元5.628，欧元9.41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2。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4点，升480点。港金现价报16,948元，跌10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15美元，卖出1,82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同埋其他隧道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啦，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打豪敦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快活人祝彭仔步步高升，快啲贴定！ 祝彭仔福如东海，恩恩爱爱。 啊，阿田同豪仔，咁你哋唔使互相祝福嘅咩？ 诶、哎，彭仔好，大家都好啊！ 你有福，大家都衣食丰足。 啊，进步啊，真系一踏入牛年就个个都讲嘢咁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 牛年行大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道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讲下天气，讲下天气啊！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0%嘅。 系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咧有程振鹏。每逢星期二咧，我哋都会有啊，《风骚 baby 要 safety》啊，咁啊，今日有呢个剧场，咁啊。主角有啊 Lu 啦，有啊涉啦，有啊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仲有潮伟 B B 嘅。究竟今日佢哋发生咩事咧？吓， 仲要 我系听众啊，我系听众 啊，你系听众啊，听众啊，系记得听住啦吓。 同埋仲要再预告一下，听完我哋呢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之后咧，因为今日礼拜二啊嘛，我哋晏啲有呢一个风骚 生活 小确 幸。究竟今日啊有啲咩玩咧吓？原来只要你拿住几个一蚊，咁你就可以咧。阿程振鹏就话同我有啲占卜。 哇，系啊， 系玩嗰啲。 咁今次要留意住我哋二台嘅咩 啊？系啊，喺留意住我哋二台嘅 Facebook。专业嗰度啦，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终于都讲到啦。咁我就会喺咧嗰段时间咧，遮翻个头，唔会再用负离子出场噶啦。 OK， 好啦， 系啦，而家就听下剧场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十一集，向前翻腾三周半。 话我个乖孙啊，朝伟仔仔咧，俾电影公司睇中要去拍电影。 系啊，寻日我同朝伟仔仔落街市买餸，点知咧就喺鱼档俾个星探发现，之后啊就话想揾朝伟仔仔拍戏啦。 喂，系真唔系啊？你唔好俾人呃、啊，星探会喺鱼档揾演员？ 开头啊，我都唔信噶，咁咁啱咧，我就醒起有个 friend 咧系做电影噶，咁咪将星探嗰张卡片咧 send 过去俾佢睇咯。跟住我个 friend 话坚噶，仲同我打电话去问晒详情啊，话下星期去试镜啦。 下星期就去试镜啊？咁嗰套戏名叫咩啊？ 好似系超级英雄电影，叫上戏啊？ 咩话？上戏？即系梁朝伟有份饰演嘅荷里活超级英雄电影上戏？ 都算系嘅。 咩叫做算系咧吓？ 听讲系咧上戏嘅前传。叫下戏啊！ 下戏咁有冇梁朝伟出现噶？ 嗯，应该冇啩，因为咧话嗰个剧情啊系上戏唔接下戏啊。 嗯，虽然咧就冇呢个男神梁朝伟，但系有我个乖孙朝伟仔仔，套戏一定系好嘢啦。嗱，我作为佢嘅超级嫲嫲经理人啊，当日咧我一定会同佢到场试镜嘅。 奶奶你是经理人，咁我呢 新抱阿 Lu 啊，你咁了解朝伟仔仔，绝对系佢个保姆啊，不二之选。 咁都得啊？ 一个星期之后，龟奶奶同阿 Lu 就带住朝伟仔仔去试镜啦。 我做咗电影导演十几年，都未见过好似朝伟仔仔咁五官端正、骨骼精奇嘅小朋友。佢真系做男主角嘅不二人选啊！ 阿导演，我都识下你啲乡下话嘅咩话？我朝伟仔仔做男主角？ 导演啊，导演，会唔会搞错咗咧？上次阿星探话咧，阿朝伟仔仔系得几句对白嘅啫。 系啊，系做男主角啊，不过系做男主角嘅童年，所以对白咧就得几句嘅啫。 哦。吓亲我，好彩得几句对白啫。 啊，同埋有一个动作场面咁咯。 吓系咩啊？ 仲、 啊、 有动作场面咩？ 系咯， 动作场面、 啊。系啊，份剧本有写噶，你睇睇。 等我睇过。首先，朝伟仔仔系打紧千秋嘅，之后千秋就越揈越高，揈到最高点嘅时候，就离开个千秋，借势向前翻腾三周半，再伤佢落地。 吓、啊！个难度会唔会高咗啲，同埋好危险啊？用乜要受伤骨折噶？ 而家玩奥运咩？ 唉，唔使咁惊，唔使咁惊，我哋有龙虎武师喺度指导，唔会咁容易有意外嘅。如果唔好彩有意外嘅话咧， 又有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看住的嘛。 就算有都牙烟架是真不是啊。 真的。其实我本人很有经验。上年我仔仔在游乐场玩呢，怎知道在千秋跌亲，他不自觉用手去挡，哎呀就整亲个手骨了。 那不是很痛咯。 当然痛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鞋这么痛鞋这么痛。后来去到医院呢，医生再三提醒我，小朋友跌亲可大可小，如果怀疑骨折的话呢，就应该即时送院检查。 咁就梗係啦。喺等待救援期间啊，家长啊就唔好立乱移动你嘅小朋友啊，否则就有机会会整到患处啊，伤上加伤添啊。 係啊，我试过之后呢就醒目咗啦。以后同个仔出去玩呢都睇实啲。有时小朋友玩緊嘅时候呢就好容易一时忘形，好容易跌亲㗎。如果做户外运动嘅话呢，事前一定要做热身。或者带适当的防护装备，好好的保护他。 都算你啦，经一事就长一智。如果咧喺呢个头部创伤啊，甚至出现呢个头痛啦、呕吐啦、昏昏欲睡等等呢个症状啊，千祈唔好等，就马上求医或者送院治理啊，知唔知啊？ 导演啊，你仔仔咧上年先喺个千秋度跌落嚟。你依家咧又揾我嘅朝伟仔仔喺千秋做啲咁高难度嘅动作，你于心何忍呢？ 系咯， 唔好讲到我咁冷血先得噶。首先啊，朝伟仔仔系智豪博士发明嘅机械人 B B 嚟嘅，只要揾佢将指定嘅软件下载到朝伟仔仔身上，佢就可以安全咁做出任何高难度嘅动作。 有冇咁神奇啊？你估啊，拍呢个科幻电影《24幾杀人网络》嘅桥段咩？ 喂，奶奶，这个桥段已经成真了。 我自由博士，为什么你在这里 的？没错，因为今次就是我的机械人第一次拍戏嘛，我怎么可能不出现的呢？哎，没说那么多了，我现在马上就用电脑将这个向前翻腾三周半再双脚落地的动作程式下载到朝伟仔仔身上面先。哎，搞定了，朝伟仔仔。你而家试下去打千秋，然后做出呢个向前翻腾三周半再双脚落地，俾大家睇下先。 冇问题，我踩向前翻腾三周半，再双脚落地。 哇，朝伟仔仔你好劲啊！ 导演啊，武术指导应该落我个名啦。 我就梗系冇问题啦，但系你要同我哋个武术指导阮大哥讲讲先啊。讲得掂佢嘅，我咪落你名咯。 咁要同阮大哥讲咩啊？ 讲手啊， 当我冇讲过啦。 今次大家又学习到啊啲伤后注意嘅事项，但系臭仔经实在大把嘢学啦。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香港吹偏南风嘅时候，就会出现所谓嘅回南天。在这些时候，不只是衣服难干，家的墙壁和地板更加有可能会冒出水珠。为了保持室内干爽，我们通常都会使用到抽湿机。在使用抽湿机的时候，记得不要挡住抽湿机的出入风口和湿度感应器，还要记得定期清洗隔尘网。抽湿机也都应该放在平稳的地方使用，以免它翻侧。不要长时间开着抽湿机来用，以免它的机件过热。抽湿机亦都唔好摆放喺滴水嘅衣物下面，同埋记得要独立使用一个插头。抽湿机嘅隔尘网同埋盛水器都要定期清洗噶，以免佢哋滋生霉菌或者系有害嘅细菌。如果用紧嘅抽湿机有异常嘅情况，例如发出异常嘅声音、有异味，又或者系过热嘅迹象，就要立即停止使用啦，同埋安排有经验嘅技师去检查同维修。最后要记住啊，出街之前一定要熄咗部抽湿机啊！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哎呀，虽然而家都仲系春天啦，不过天气暖啊，好想听翻呢一啲啊热力澎湃嘅歌曲啊，有 AKB48 啊。 系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 真夏之、sounds good。系啊，啱啊，都天气都开始热啲啦。 今日系咪一个好日子？翻工咧就完咗呢一個長假期啦，農曆新年。咁今日咁好天咧，對於朋友嚟講咧，如果今日係第一天嘅開工嘅好日子咧，都係唔錯嘅。 其實我覺得今年咧都唔會啊，計唔計邊一日係好日啊？總之一假放假完就好開工啦，係啊。 有工就梗係開啦，係嘛？不過咧都有啲朋友咧就會睇翻啲擲日嗰啲日子嘅，即係你踏入牛年咧，即係開工吉日啊咁嗰啲咧，咁有一说呢就话其实寻日就是开工嘅好日子啦。 啊双四啊喔。 係啦。咁寻日呢就如果係丰收快活人呢，我哋呢就啱啱集团咗嗰个时辰。 即 係点呀，光第一线呢佢哋就好时辰啲啦。 咁 朝早7点到9点呢就係、是、开工啊。即係 好 时辰。好时辰。不过我哋其實咧喺初一嘅時候已經佔咗嗰一度嘅開工好時間噶啦，係11点到1点钟嗰段時間。 哇！依家我哋咪正曬咯，直情 係啊， 所以勤力是福啊。係啊， 初一嗰日開工嘅話咧，就第二個好日。 啊 ，OK， 嚟緊仲有一個第三個好日俾你開工就 係十幾日。 新13啊！ 哇，去13啊！有冇人咁大胆去13先开工啊？ 可以噶，我识得有个中医咧，我问佢过年前我睇完佢，我话咧啊，你初几启示啊？佢话3月头啊。 3月头啊， 佢横掂都系啊， 哦、 即系佢话诶陪下屋企人好过啦，即系佢都唔系咁心急要赚钱啊咁样，哇犀利啊！ 可以搵个。 系、哎、哦，我身体健康啊，我去到三月都唔使揾佢住。 好啊，最好就 好咯， 最好 做咯， 最好就咁啦。 啊，一啲咁话啦，系嘛？咁所以有啲朋友咧会特别咧，即系就住开工咧攞翻个好意头咧，咁会自己感觉到咧系即系叫做顺利啲啊，又或者系努力啲啊嚟紧做嘢，咁又会谂下咁、开工吉日着咩色衫好啊？咁 哦，有冇嘅咩分咩生肖啊？跟住就 是是红 通常都是很笼统地讲，即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些、 哦、 你看我穿什么色衫、 哦、你 今天是 粉 果绿、哦、 是绿色， 绿色是好一点、啊、 绿色的、 啊啊、绿色它、有没有说怎样好法的，就是说你财运、啊、还是整个旺、啊、 不关你事的， 不是，是不是全部人那天穿绿色衫才是吉利、啊，就是 如果穿綠色衫或者你簡單到佩戴個職員證嗰個 pass 嗰個套咧，係綠色咧都得嘅。 咁樣 啊？你有啊？你有啊？真由你有啊？ 係啊， 係啊，你有啊？ 係啊， 我件衫 即係咁， 我件衫啲字係綠色啊，係。仲有咧，仲有咩講究啊？有冇啊？ 仲有咧，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咧，哎呀，原來我咧撞正開工嗰日咧，未係所謂嘅開工吉日，咁點好咧？ 係 有 啲咧，幾個鐘頭唔好做嘢住。 有啲傳統嘅唔係啦，有啲傳統智慧。位咧就咁教大家，再結合埋現代科技，即係點咧？嗱、好易啫，你咧就嗰日咧你要開工噶嘛，但係又唔係開工吉日嘅時候，咁你咪唔好埋自己個 個位座位度做住先。 嗱、一唔好開個台頭電腦啦，二唔好攞支筆寫嘢，喺啲辦公桌上咁樣。 哦， 係啦， 即係當未開住， 你去第二張台度。到做嘢咪得咯。 喂，咩先？你头先咧讲紧7至9点系啦，咁啊九点过后，啊咪九点之前做咗佢就得啦，或者系等11点到1点嗰啲咧。 如果你系咁足嘅，你系信得咁足嘅，做得咁足，你咪喺正嗰个时间个期间度做嗰啲嘢咯。 喂，但系咧我睇到咧有唔同报纸咧有讲唔同嗰啲开工吉日啦。 系啊， 有 3日嘛，系嘛？ 唔系啊，有一份报纸咧，佢就话啦，大年初五咧就系大空日。 喂， 呢份报纸，佢份话 三个一早开咗工嘅啦， 系啊， 唔系唔关我哋事啦，我初六点开工啊， 佢话我几点样可以解救呢个大空日开工咧？佢话如果咧你唯一要解救咧就系、是、早啲翻工 哦。早成点咧？ 佢话咧你勉强可以，因为佢话咧勉强比较好嘅开工日子 日 时辰咧就系、是、七至九。 哦， 勉强咁咧。根据呢个师傅讲咧，佢话啦，如果你可以九点前开工咧，都当系开咗工咧，就起码唔系大空。 哦， 就好啲咁样， 即系起码跌翻落去啲所谓好时辰咁样， 系啊， 好早开工噶，香港仔好多。 仲有啊，原来佢咁样讲噶， 门口就算当翻工得唔得啊？ 佢话咧，即系系啊，你讲得啱啊，好笑啊！佢话嗱，你可以拣年初四啦，即系琴日啦过咗啦，佢话做啲咩咧？佢就话啦，你可以咧用电话， 开 email、WhatsApp， 系啦，开 email、WhatsApp 啊，或者咧电话咧同你老细咧打个招呼，佢话老细啊。我开工啦，我会收 email 啦， 咁都当嘅， 系啦， 咁 其 实 都好 OK 嘅， 好随缘嘅， 好随便嘅， 只觉得心安理得就 系 得噶啦， 系啊系啊，好笑啊，如果咁样搞嘅话， 咁简单都可以发，叫做话你开咗嘅，咁又何来而不为？ 系啊， 我 又 觉得冇错啊。 喂，仲有，你系老细嚟噶嘛？ 咁我要点啊？ 根据呢个师傅咧所讲咧，佢话一个成功嘅老细咧，一定要有身边有四宝， 吓， 旗鼓印箱。 咩旗鼓印箱啊？ 旗就系睇下你附近咧有冇咧，即系摆设一啲地方咧，摆啲旗啊、国旗啊、区旗啊、公司嘅旗啊。 公司有啊，呢条电台有啊。 后边嗰啲算唔算系旗啊？ 都系嗰啲挥春嚟嘅啫。 挥春嚟噶，唔系你嗰个行出嚟，我哋嘅大堂个出面咪有旗咯。 系啊， 咪系咯。 嗱，仲有啊， 新整啊。 佢话老板啊，应该要拥有多过一枚啊，价值不菲嘅印章啊。 哦，佢话 要有个图章啊，系啊，佢话咧，如果你冇嘅话咧，就揾下你公司附近有冇啲圆形嘅茶几或者圆嘅凳咧，就代表股啊，旗股嘅股啊，咁样， 哦， 系啦，咁另外嗰两个咧就不过我睇你都全部都冇噶啦，你身边 女， 唔系你见到，你见到桂花田就当系有个股啦。鼓励你，鼓励你个股， 都有个股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股在牛年首个交易日红盘高开大约500点，之后升幅一度收窄至大约300点。恒生指数报30698点，升524点，主板成交1074亿5000多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港交所牛年首个交易日网上开市仪式上话，去年本港股市成交和新股市场表现良好，金融市场基础坚实，未来会继续大力推动金融业发展。港交所话，新一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未来会继续引入更多新经济及生物科技企业来港上市。金银业贸易场今朝早举行网上开市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过视像主礼指出，全球投资市场过去一年在新型肺炎疫情下备受考验，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展现强劲动力，有长足发展。他说各国封锁措施一度阻碍黄金资产运输和交收，但是凭借贸易场立足香港100多年的经验和实力，实金业务很快重拾升轨。林郑月娥形容香港是福地，他说今年是牛年，市场持续畅旺，亦都是称为牛市，期望可以为贵金属行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亦都相信新一年香港能够跨越各种考验，开创明天。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等九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818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今日开审。 其中欧诺轩在庭上承认两项控罪，梁耀忠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暂定下个月22号处理两人的求情，而梁耀忠的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就在法庭存档，暂时不处理。欧诺轩和梁耀忠获准保释离开法庭。黎智英原本由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代表，但是余若薇日前被列为新型肺炎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改由资深大律师蔡维邦上阵，而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担任本案的主控官。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日起至到星期四连续三日预约额满，截至朝早10:30，有7间检测中心到今个星期六先至有预约名额。屯门少伦社区会堂同埋元朗天晴社区会堂要到星期日预约先至有名额。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外，有多名的市民反映因为网上预约不到，朝早要即场排队做检测。另外，建造业界今日起试行计划，要求进入地盘的人员必须持有14日的阴性检测证明。有地盘工人认为当局的措施仓促，他说香港有10多万名的地盘工人，大多数在年初六和初七开工，当局应该预留时间给他们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01点，升525点，总成交金额1092.3亿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2.5元，跌4.5元；阿里巴巴265元，升4元；美团437.8元，系跌7.4元；平安好医生145.1元，升17.1元；快手406.4元，系升8.4元。小米集团29.35元，升1.3元；盈富基金30.9元，升5.8元；中国海洋石油9.41元，升7毫；汇丰控股44.65元，升2.15元；中国平安90.7元，升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1，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550点，升466点。港金现价报1686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57美元，卖出1825.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交通就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宝伦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咁喺大埔道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就繁忙的，车龙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多死车的道路上面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之间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后。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讲笑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00， 咁早 至1:00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一听到我哋音乐播咁长，就知道我哋咧又准备紧大制作啦吓。 我哋又喺度 setting 啊， 系啊，甩甩流流啊， 系你都会见到噶啦吓。嗱，咁啊， 你系咁推我周围去头先， 系啊，我有啲感觉咧，好似推阿伯， 系啊， 啲眼花， 系啊，唔系因为咩叫推住阿程振鹏咧？因为我哋将佢嗰个即系视像嗰个电话，我哋而家咧就将佢咧由望住我哋个背脊咧，就望到咧而家对正我哋嘅 camera 啦。 系啦，我哋三围一体啦，又 系。因为我哋要同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同埋全球华南地区，而家你上网啊，准备啊睇住我哋呢个直播嘅朋友咧，你又要睇住我哋呢一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嘅直播时段。 系我哋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 live 啦，而家吓咁啊，所以我哋面前咧就话程振鹏咧喺个电话里面，因为我哋即系。疫情关系我哋要分开啦，咁 就 喺 呢一个嘅 clubhouse 啊， 系啊，尽量睇到噶啦，喺度啊， 台 clubhouse 系啊，老细喺个手机画面里边 啦。 今日咧，我哋有啲咩做咧？咁啊，其实都得意嘅，我哋咧可以俾道具你望下咧，我一阵间就话你知啦。 系啊， 我哋分别会有呢一个，我哋名副其实有银纸啊， 系啊， 我哋有银纸啊，因为点解咧？我哋有银仔啦，而家你而家见到啦，我哋有银仔啦，仲有纸喎。 哦，所以为之银纸。 系啦，我哋有银纸，但系我哋会玩啲咩噶？ 是咪我讲啊？ 系啊，你玩先。 好啊， 唔系你可以讲个，我哋跟住就开个色 tune 出嚟噶啦。系啊， 系啊。咁话晒今日都仲系大年初五啊嘛，咁冇理由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唔贴题一啲啊。咁所以咧就谂下啊，同呢个年初五有啲咩嘅好搞作咧？咁原来话年初五咧系兴食水饺噶。 哦，系啊，系好事人啊，系咪啊？ 即係由古至今啦， 其實 都好多人食嘅。 其實今日都係接財神咧，係要用碌柚葉咧，係洗下你個 pack 嘅，洗下你嘅身體。 咁不如咁啦，阿彭爺嗱，你留翻咧寶物尋龜底，我哋呼籲大家咧，而家準備定兩樣道具同我哋一齊玩啦。第一咧就攞銀仔$1，就攞係啦，要攞五個嘅。如果你屋企啊或者你翻工咧，麻煩你啦，謝謝問你啲朋友。 係咪$2唔得㗎？一定要$1㗎？ 唔係啊，我想講。 哇，原來$2都得㗎。 哎，有錢啦，我哋1.5都有。 你總之有五個銀仔就得㗎啦， $1更好意頭嘛，一元復始啊嘛， 你可以係$2搭$1搭$5都得。 係啦，嗱，準備你嘅銀仔，同埋咧，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第二個遊戲咧就需要摺紙嘅。如果你有啲七色蝦條啊、五彩紙條嘅話咧，都可以攞曬出嚟嘅。 系啦， 咁究竟会 点 做 呢？ 我哋转头翻嚟就会同你进入呢一个丰收生活小确幸之玩银纸。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读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文哥就想起舞噶咯，我哋使唔使唱翻支歌先啊？陈振鹏啊， 首咩歌啊？ 新年歌啦， 系啊，嗱，嚟到我哋现场啦吓，咁啊，听住我哋呢一个咧贺年音乐咧，而家呢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就同你玩银纸。咁啊，如果你有银仔嘅话咧，准备定啦；有嗰啲彩纸嘅话，你亦都准备同我哋接噶。咁啊，彭爷，你嗰啲银仔玩乜嘢？玩乜嘢？ 系啦，咁预备啲银仔咧，就系、是、想同大家咧，即系过年咧，好多意头嘢啊，好中意咧，即系占卜一下，又或者问一下啲前程啊咁样啊，咁啊，所以咧就学咗一个咧，好简单嘅， 点啊点啊 点啊，个银仔咧就可以玩呢一个叫做金钱卦， 金钱卦， 金钱卦， 我中意金钱卦岁啊， 系啊，金钱卦岁，咁咧好简单咧，第一阵就同大家玩嘅时候咧就再可以逐个讲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啲折纸咧就系谂住咧。既然我哋年初五係興食餃子，咁我哋啲食物啊，即係食物嗰啲又唔可以喺直播室度出現啦。咁啊， 所以 接試下，可唔可以用紙摺餃子啊？ 同埋有七彩顏色添啊！係 啊，喂，我心急啊，我想快啲攞銀仔嚟占卜先啊！係啊係啊， 銀 仔銀仔點玩？ 係啊，唔使啦， 銀仔占卜咧，呢一個咧就人哋個名堂咧，其實叫做金錢卦占卜。方法 ，OK， 佢咧意思咧就古时咧就啲人攞五个铜钱啦，咁就一个铜钱有两面噶嘛，咁一面咧就系代表阴，一边就代表阳，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啦，天王啦，系咪？即系等于我哋而家现代嘅就叫做古公字啦，系咪？咁一个银仔有两面嘅，咁佢嗰个嘅金钱卦咧，佢五个银仔咧就任你择出嚟，择出嚟咧就系每一个银仔咪有一。面啦，有一个面向啦，咁然之后你就将佢逐个按次序一二三四五咁排列，咁然之后睇下咧，佢嗰个嘅字全部公啊，定系点样嘅配搭？咁原来咧就有唔同嘅演绎啊，同埋个可以咧因应翻你想了解嘅边一种嘅题材啊 topics 啊咁或者范畴啊，咁嚟到去讲你嗰个嘅结果系点嘅？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而家咧我哋有公有字啦，咁应该系边一个当系阴啊？ 杨子经咧就系公。 杨子矜即系嗰 个，唔好意思，我哋有公仔头，有杨子矜， 即系公仔头啊， 公仔头 咪就系公咯， 系咯，公仔头同埋杨子矜就当系公， 系啊， 咁咧佢写住嗰个一蚊嗰个符号咧， 嗰个就系字啦， 系啦，喂，我哋可以普及下啦，因为咧你睇下啲银仔咧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咧，有啲仲系咧用紧一个数目字阿拉伯一字嘅。但有啲咧，之前仲系用紧 咧，因为回归前、回归后啊嘛， 系啦，仲系用紧呢一个咧，好似嗰个龙狮嗰个图案咁样嘅啦。咁、总之唔紧要嘅，总之你有 number 嘅就当系。 我哋而家最紧要你分到边边系公，边边系字嘅啫。 唔系唔系，边边阴，边边阳啊。 公就系阳， 公仔就系阳，字就系阴。咁好啦，跟住点啊？ 咁 就抛上去， 抛跟住接字吧。 咁样玩 咧，你可以有四个范畴去问嘅，你可以问呢一个财运啦，你可以问健康啦，你可以问爱情啦，同埋问事业。 哦，咁、我问问健康，问健康 咧有啲规矩嘅。 点啊点啊，要诚心嘅。 呢一只咧，诚心不特止，仲要咧佢话咧金钱卦咧，佢系爱嚟俾你咧，系问一啲咧好短时间。想知道结果， 我想知道一点之前我会唔会病，系啦， 嗱，类似呢啲咁啊，即系如果你 要咁样， 我下啊，我嘅人生啊咁长 就唔得嘅， 哦，好啦，用嘅 ，OK， 我呢个礼拜啊，啱啱好啦，我嗰个中医三月先至再复诊噶嘛， 系 咁究竟我喺三月之前咧，我会唔会大家例是头晕身痛要睇医生？ 呢个系健康啊， 健康， 健康， 咁啊， 点 啊，有系咪有五？ 有啦，有啦，有啦，齐晒啦， 钱，你一次我将嗰五个银仔 合 集咁样。 合集 得熬下佢， 系咪 你而家先识中啊？ 点解系我嘅阿曾志豪求啊嘛？ 曾志豪都得， 系咯， 系咪做神婆啊嘛？ 系咪求嗰个就要自己嚟啦？听到声个心机嘅听众听到嘈嘈嘈嘈嘈嗰啲声噶。 咁你应该咧，你可以咧，一次过撒晒佢出嚟， 撒晒佢。 好嘅，好 嘅，你跟住要即刻好快咧，将佢排列边个系一二三四。 牛鬼蛇神失去， 系啦。 哇！佢五个都系字系咪啊？啊，唔系，佢有一个公， 我有四个字一个公，即系有四个阴一个阳。 你系讲多次咩啊？ 四个字一个公，即系四个阴一个阳。 第一个系乜嘢？ 第一个系阴，即系字咯。 第一个系字， 即系你由呢度开始 写。 喂，左定右排噶？ 你总之你排翻呢边一个系一。二三四五， 咁 OK 排 头四个都系字公， 最后系公， 系啦，即系阴阳，系 点啊 点啊，好紧张 啊！呢一支卦咧 系 吉吉噶，我见到啊呢度 系啊吉啊， 你问呢个健康咧就 犯 骨作神仙， 哦，即系点啊？ 即系你凡人之躯嚟啫嘛，你而家变神仙喎？ 系咪呢个？唔系呢个？ 哦，即系我系凡人之躯，但系而家咧我都好似神仙咁 作神仙。 哦，即系唔系逞强，反而话我好嘅咁样。 你真系非凡你。 好耶！你终于都知，果然我骨骼精奇啦。 骨噶，即系话你烦啊！ 烦啊！烦人个烦啊！ 你烦啲骨啊！你真系作神仙啊！即系冇啊！神仙即系点啊？ 神仙 咯，咪 真系好嘢咯！ 神仙即系飘咗上去上面啊，坚嚟噶！ 你再咒我啊！你真系， 我唔系咒你。 系啊，跟住咧， 我哋玩呢一个咧，就实验咗一样嘢，就系咧，你一定要排列翻嗰个，你撒晒出嚟之后，你嗱一声即刻，哎呢个系一，呢个系二，咁样 系啊，排咗啦，已经 有啊， 你要排好先得嘅。 同埋咧，其实佢有次序噶，佢应该。用你自己个面向咧，系右至左咧，就系顺序左至右， 左至右 咧就一二三四五咁样咯，系啦，我而家都系个字公咯。 佢帮你容易啲睇啫，你一打出嚟嘅时候，佢点会啱啱好排咗一行啊？ 系啊，唔系，总之你自己一排嘅时候就咁咯。 你自己执翻 系啊系啊， 解啫， 系咯系咯， 都几得意喎！原来好多个组合过得吓， 有冇人要挑战啊？ 桂花田啦， 好啦，我都酌情玩下啦吓。 爱情 使唔使同佢？求个情啊！ 爱情， 我帮你同 God 讲声先啦，系啦。 哦，玩嘅啫， 玩啫。你求乜嘢先啊？你 求咩啊？求事业啊！ 求事业，即系你要讲咩？你讲清楚短期内，即系一个 例。爱情啊！ 哦，爱情你要讲清楚短期内你想做咩？嚟多胎。 短期内。 哇！呢啲好九个月、十个月嘅嘢嚟。 短期内睇阿华会唔会同我庆祝好冇？ 庆祝乜嘢啊？ 我结婚初年啊嘛。 哎呀，真系。即系，比如话我哋估呢一卦咧，就短期内佢同阿华咧会唔会嗌交？好啦，就咁决定。好， 因为搞 排啦，快啲排啦， 排啊 ！OK， 系啊， 乱咁排啊，系 冇得乱咁排噶。 系啊，你打咗落去之后，你嗱一声话边个系一，边个二，排翻去秩序。 好啦，而家有啦。 我有字公公。 公字 嘛、啊、你 系啊， 子宫公字咧， 子宫公公字有个牌出嚟啊嘛， 你话叫我自己排啊嘛， 系啊啱啊，排咗啦佢，子宫公公系啊， 子宫公公字咯， 子宫公公字啊。 有 delay 喎，原來嗰排 係啊係啊係啊，子宮公公字啊！ 我又想揾下子 宮 公字， 子宮公字 好似冇咁樣嘅、 啊。子宮公字 啊有啊有啊有啊！呢度呢度， 第幾個？ 求愛情 係 哇！千里千里咩字啊？ 睇唔到，睇下先。 呢度呢度， 我攞嚟望下先。求爱情，子宫公公字，呢度呢度，系啦嗱， 千里姻缘 啊，哇，咦咦，哇， 系千里姻缘啊， 哦，系啊，因为点解咧？千里姻缘一线牵， 系， 所以佢哋咧始终都系会咧就有一线好出天啊，真系， 哇， 唔系即系叫我哋去远啲嘅酒店， 即系唔系你要咧就同阿华要分开远啲，你喺九龙塘广播度，阿华就要喺乐富， 系啦， 咁就够远。远啦，真系。 咁咧，你 哇，问你怕唔怕？而家真系要去到咁远先得啊！ 系啊，讲电话好啲。 系啦，同埋千嘅意思咧，即系有出千咧，即系话你哋要互相欺骗啊！ 哦，系啊， 千里啊嘛， 系啊， 千里喎，真系 啊！系啊，喂，程真鹏，到你，到你，到你， 到我， 系啊，你都你都摘过啊？ 不如我帮你摇啊嘛？ 唔得噶嘛？ 你帮我摇啊？ 我帮你 摇 啊？玩啦玩啦啫嘛！ 好啦，程真鹏，求乜嘢？求乜嘢？求乜嘢？ 求事业啊！事业啦，求事业啦。 嗱，咁即系你，嗱，你都系托我去帮你摇完之后再摆啊，好冇？ 即系你等于叫我秘书帮你手咯。 影啊影啊影啊， 几日几日？好啊，问事业啊。 系啊，快啲排，快啲排。 今日几号啊？ 今日咪十六号咯。 十六号。 系好啦，开嚟啦。佢系 星期四嗰个工作，我哋可唔可以顺利完？ 事公公公。 唔系啊，哦系，自公公公公。 系啊，一字楞四公啊。 一个字跟住全部 有啊！呢度有啊！呢度有啊！好，睇先睇先。 哦， 事业一字四公，事业揾手基业啊！ 犀利啊！ 喂，即系你可以守住，守住成个二台大本营。 揾手基业啊！ 系喎 ，O K 喎。 基业几多年啊？八年、九十 ，over 八十年啦，我哋已经 有得做啦。嗱，佢好，我哋好嘛，都系讲紧 手基业。 同埋，如果咁计嘅话咧，即系桂花田你稳阵啊。 系， 因为你最耐噶啦，而家呢个节目里边 揾 手 基业 系啦。 咁你就记得，如果你闯我嘅时候咧，桂花田你就同我讲话，我系基业嚟，要揾手噶。咁 系， 系我，你记得吓。点 解我哋个个都咁好？我哋有冇啲衰噶？ 你咩人屎嚟噶你？我冇听过有个人咧求完签之后话做咩支支签都吉签嚟噶？ 唔系， 呢度唔系，呢度唔系车公庙啊！ 人哋有空签有中签噶，你想点啊？我真系大家嚟试过你咧。 我哋真系随缘 嘅， 觉得 我哋。 哎，我嚟啦！我挑战自己啦！ 我个生我啲嘅后生女， 嚟嚟咪等阿豪仔再嚟 我投事业啦， 投事业， 你知我事业都吓， 条线好短啊，系啊。 咁我求短啲啦，究竟短期之内咧，我喺 呢年咩年？ 唔系 四月一号之前 三日嘅嘢， 三日好啦好啦。呢个礼拜内咧，我喺电台嘅事业究竟会点样嘅？ 我会俾人投诉，好 系啦好啦好啦，开嚟， 净系问呢条问题先投诉啦。 好，我系公公字公字公公字公字 公 公字公字 公字啊！ 哇，公公字公字，公公 即系要揾翻查翻嗰个表系咪啊？ 有啊有啊有啊！ 又系吉签啊！ 吉哦，公公字公字，睇下先，公公字公字，我事业就系荣 升 之 喜 啊！哦，我明啦，我明啦，荣即系我哋系荣总， 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啦，荣总。荣升之喜呢度， 荣升之 喜，公公字公字， 系啦，即系咧，一系就话我咧就同荣总咧一样，系啦， 你做咩攀爬咗去荣总嗰度 咧？咩咧？ 系啊，好似荣总今年退休啦， 可能系咯，我咪退休咯， 你哦， 系啊，可能我都退休咧， 你同佢一齐， 系啊，同埋系咯，我哋一齐离开，咁咧升咧。可能就系升咗去边度咧？可能就叫我唱歌啊！ 哦，升咗第 佢叫我做歌星啊！ 歌星个声 系啊！ 嗱，呢个咧，我觉得咧要跟翻嗰个表咧，佢先可以玩到嘅，因为有个表咧列印嘅。咁啊，大家上网去揾下啦，可以叫做咩啊？金钱 金钱卦。 金钱卦咧，佢就有啲结果喺度啦。我哋事不宜迟，我哋仲可以搞啲咩结果？ 三十六个噶咋？ 我搞只可以留翻下次啦。我哋一次过啦， 还 要 得翻 三分钟，你接嚟做咩咧？真系，系咯， 多钟啊！ 嗱，不如我哋最尾咧，我哋为成个风骚快活人占一卦啦。 唔好做啲咁嘅嘢， 我惊你，我惊你伤心俾啊！ 横掂我哋全部都吉噶嘛，应该 OK 噶。喂，你资历最耐，你嚟尖啦。由桂花田为全香港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尖一卦。系啦，各样健唔健康吉吉嚟，快啲排，快啲排，快啲排，快啲排。系好啦， 好啦， 呢个系 公公自公。 公公自自公。 我系好担心啊！ 公公自自公系 吉啦，哇，全部都吉啦，咩都好咯， 咩都好。 各位风骚嘅听众，你嘅事业明月清天上，系啦，爱情咧 今宵显挂吉， 系继续。 财运就万里正云烟。健康就家家沾得宅。 哎呀，拖鞋。 正所谓咩？ 得神啊！ 得些好意须回首。嚟到而家就啱啱够。 有五个吉我哋。 系啦，我哋有五个吉啊！祝大家家宅平安，恭喜恭喜！ 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也不怕，风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风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风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有个中超人，有六叔，有四叔，仲有个五叔。我哋习惯叫佢做中五叔，因为佢读完中五就已经冇读。佢天不怕地不怕，势不怕经济差，老细炒鱿一於防俾自己放下假。金融风暴佢话特别凉爽，海事集港佢走去大浪湾度滑浪。三次一过，五叔就娶咗一个护士，毒奶搞掂咗，就即刻生翻两个 B B， 有对兄弟，有女兄弟，累到公司倒闭又大。但系人一世物一世做乜鬼？要船头惊拆船尾惊毁天跌落嚟，都当系玩流沙。落雨当淋花，五叔话乜鬼都唔怕，已经系富甲天下。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我瞓过街瞓睡袋。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我买过间屋巨海。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哪怕。有小超人、大超人，有个中超人，有六叔、有四叔，仲有个五叔。我哋习惯叫佢做中五叔，因为佢读完中五就已经冇读。佢读得书少，但系冇有怕，净系识一句英文回话 ，It doesn't matter。银行挤齐，佢仲排喺条队隔篱，搵个入钱嘅柜位，仲撩埋女仔。经济低迷，佢话人生在世，冇所谓高低，最怕系冇 Need is nice。金散尽过大海，本来无阴谋，何处惹尘埃？佢宁愿 会继续引入更多新经济同埋生物科技企业嚟香港上市。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此外，现时覆盖华南北部的一道云带逐渐向南移动。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星期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03点，升530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51.5跌5.5，阿里巴巴265.2升4.2，美团436.2跌8.8，平安好医生147.7升19.7，小米集团29.5升1.5，快手406升8，盈富基金30.9升5.8，中国海洋石油9.45升7.4，汇丰控股44.75升2.25，中国平安90.65升8.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815，瑞士法郎8.724，澳元6.049，加元6.148，新西兰元5.631，欧元9.41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1。日经平均指数报30,617点，升533点。港金现价报16,86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74美元，卖出1,82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其余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咁路面情况啦，喺新界大网仔路来回啦，近住西贡户外训练营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嘅。咁另外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系塞，龙尾排到去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我李志刚祝阿超 B 合家平安，唔好成日闹交啊！ 我超 B 又祝阿土咧，全家人都出入平安。 我阿土咧就祝 Alex 快啲搵到头好住家。 呢年康康祝大家家肥屋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嘅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12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报下天气先。 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多谢头先听众支持嘅祝福啊！ 系啊，冇错冇错，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咁毕竟 玩下游戏啫。 系啦，毕竟如果要知道我哋啊系咪可以身体健康咧，出入平安咧，就唔可以就靠五个眼仔嘅。最紧要就靠咧，我哋咧就有呢个好好嘅健康意识。 系。 咁所以我哋咧逢礼拜二咧都会有呢一个 Baby Tuesday 啊，问下大家咧风骚 baby 要 safety 嘅情况之下，小朋友嘅家居意外点样避免呢？ 系啦，咁今日嘅题目都系讲紧咧跌伤之后咧注意事项咧系嘅第二篇啦吓，因为咧即系跌伤嘅嘢咧唔系咁简单噶嘛。 系啊，我哋头先都讲个骨折嘅问题啦，所以我哋请嚟嘉宾咧就有儿童呼吸科专科医生啊谭一祥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嘅。谭医生你好， 谭医生 你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新年快乐，系啦。 希望咧即系少啲跌伤嘅小朋友嚟睇你啊。 系啦， 唔好意思，都要讲句。 系啦，喂，阿医生，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咧，因为我哋今集咧就想讲话，即系儿童可能会跌到骨折啦。 系。 咁咧，即系较常见咧，你话佢哋通常都系咪啲手手脚脚咧，即系嗰啲地方就会容易受伤啊？ 系啊，系啊，即系细路仔咧，即系喐啊、跳啊、周围即系走嘅时候咧。好多時最時常咧手手腳腳，當然頭都可能啦，撞親個頭啦，但係頭以外咧手腳咧都可以非常之常見嘅。咁尤其係上即係上肢啦、手踭啊、前臂啊嗰啲地方好常見。 有冇話係即係咩動作之下咧，佢哋就會搞到即係喂，因為骨折咧都好嚴重啊 嘛。 可 大可小噶嘛， 大家仲成日都以為話啊僆仔好跳扎咧冇嘢嘅，但係會跳到骨折咧，係咩動作引起嘅咧？ 同埋嗰啲骨係咪真係咁脆弱 嘅？係咯。 咁嗱，細路仔嘅骨係梗係脆弱啲啦，同埋咧有時細路仔唔係好識得估計嗰個危險嘅程度嚇，佢擒啊、跑啊、即跳啊嘅時候咧，要跌親落嚟咧，咁啊手撐開咧，自然有反應咧，就會撞到個腳啊手嘅，咁以致咧即係會有骨折呢個情況啊，好常啦。就即係除咗自己去爬嘅之外咧，有時佢喺個即係空曠嘅地方跑，或者撞到啲喺公園呢個地方撞到啲嘢咧，有時唔覺意佢自己唔估計得到咧，都會有機會咧。咁啊，打天秋啦，呢個係即係經常都會有發生嘅。同埋咧，嗰啲擒上嗰啲喺公園內俾啲架啊嗰啲地方啊，咁都會有機會咧，係有機會即係扭親手啊，同埋跌親撞到咯。 哦 ，OK， 咁佢但係如果跌親嘅時候咧，大概咧會幾耐會好得翻咧？即係呢個叫骨折嘅情況，係咪都係視乎佢嚴重定係唔嚴重啊？最基本係咪得四至六個禮拜就可以搞掂啊？ 係，即係咧，其實佢斷咗骨咧，細路仔通常如果個唔係一個好嚴重嘅骨折咧，好多時咧你只要擺翻啱位。即係話咧，個骨咧駁翻喺個正常嘅位置咧，咁咧佢自己咧四個六個禮拜都會好翻嘅。 嗯， 咁其實好多時都未必真係斷咗嘅，好似係裂咗嘅啫。咁啊，即係話一邊斷咗，其實成個冇斷曬，不過裂咗。 係， 咁呢個咧都係好多時咧就好快好嘅。 哦， 咁啊，當然啦，即係仍然都需要肯定咁樣診斷到佢啦，係嘛？ 係係係。 即系你要诊断骨折咧，一定都要好多时都要照 X 光嘅。 好啦，咁啊，但系咧，我想话咧，咁家长咧喺咩情况之下，譬如佢跌落嚟，可能有时真系咧，可能望咗第二边嘅，佢又跟住听到声喊咯，跟住听就见到啊，你做咩跌咗落嚟咁？但系家长系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嘛？咁我哋嗰阵时做爸爸妈妈系啦，可以点做去嚟了解下佢究竟个痛法，究竟需唔需要医院啦，定系去边度咧？咁 冇错。嗱，咁我谂最紧要咧就系、是。即系家长要观察啊，咁当然如果佢咁好彩啊，佢睇住佢跌嘅，或者睇住佢咩咧，咁啊会知道啊，你撞到边度啊咁啦。 嗯， 但系你唔见到佢跌嘅时候咧，细路仔自然咧，即系佢痛嗰地方咧就即刻唔喐，同埋咧即系或者去注意住嗰度啊咁样。咁但系咧，家长重要嘅地方第一件事要安静，唔好太过紧张。 嗯， 咁我见到好多家长咧。即係見到佢跌嗰陣時，哇大嗌啊！哇！即係一見到佢跌咗地下，好緊張啊！咁、那個細路本來唔喊嘅，就即刻喊噶啦。因為咧個家長嘅反應咧係會影響個小朋友嘅心情。 係， 咁當然啦，即係佢越係痛，佢就越喊得犀利，或者反應犀利。咁點解好 gentle 好即係温柔咁揾下？哎，邊度痛咧？咁樣 係 定啲。喺边度痛咁啊？慢慢细细力摸啦，唔好大力摸，你唔知摸到边度揿真佢好痛噶嘛，系嘛？咁揿到佢，如果系痛咧，佢自然会喊，唔使问嘅。 系， 即系唔使问嘅。你边度痛啊？咁细细个有时得两三岁，未必可以 都知噶啦，摸到 咁你就靠自己摸啦。 系， 咁啊好温柔咁样啊，屈下个手臼，屈下个呢个手腕啊，但上边嘅上肢膊头揿下佢边度。咁你感到诶、真系原来痛过，佢自然会嗌俾你听啦。 系 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真系严重嘅痛，有骨折冇骨折好，严重嘅痛，佢嗰只手就唔会喐噶啦。 哦，啊，咁啊系，因为佢自己都觉得一喐咧就会有痛楚。 系啦，或者另外一只手摸住佢，捉住佢，唔俾佢喐噶咁样噶。 系明白啊，系 呢个咧，即系好多时都会有嘅。咁 即系 呢 个反应，家长要留意嗬。 系啦系啦，你见到佢肿啊？见到佢嗰度外边有皮损伤啊，咁你梗知道系嗰度啦，系嘛？ 系有 唔使讲啦， 系 瘀啊嗰啲都唔使讲啦，自然都会知道啦。咁最紧要就观察佢嗰个行动。咁如果喺脚嗰度咧，有时你就 起唔翻身啊， 嗯、 或者行路嗰陣時趌跛跛啊，唔肯行啊，之類之類咁樣嘅地方。咁去睇佢個功能咧，好多時你就會知道。 係， 有時未必一定骨折嘅喎，你記住，有時咧可能係甩臼都得嘅喎。 嗯嗯嗯。 OK， 咁甩臼嗰啲咧就。都是可以在手踭那里一样是这样样，都是小朋友呢即是不肯动回个手了，整个垂了下来啊、 嗯、 或者呢即是按住他啊，不想你搞他啊， 是 这样的情况。 啊、医生，我想告诉你，我有两个细路在他儿时的时候呢都真是呢同他们不是同他们玩一下，就是可能玩一下拉手拖一下，我就无端端喺度大喊，我拖紧佢，即系话 你拖手拖到你啲细路甩胶啊！哇， 系 啦，真系试过， 好多时都试过嘅。 啊，听唔听到啊？ 自己唔觉意，个原因咧就系咧，佢喺个手踭嗰个骨咧，手踭嗰个臼咧有两条骨嘅，即系个前臂咧有两条骨，俾我哋可以能够将手咧可以翻，即系反转系咪向上啊嘛？ 系。 有其中一條骨咧叫搖骨，搖骨咧嗰個尾嗰度咧喺近手踭嗰邊咧係一個圈嚟嘅啫，即係好似一個橡筋箍箍住個骨嘅尾。 係。 咁你一大力唔夠一挫咧，嗰、那個橡筋箍嗰度咧個骨就會受傷掹甩咗。OK， 咁呢個咧就好常見咧，就係、是、你譬如玩同佢玩就唔夠一挫佢啊，或者咧有時個工人或者你見到佢跌啊，你好想買一掹翻佢指頭啊，一掹。咁啊，挫甩咗佢只腳， 即係可能佢跌咗咯，就啪啪仔痛一陣嘅啫。但係原來挫就甩咗手臼。 因為有個情況咧，就係譬如話你拖住小朋友出街咧，佢唔肯俾你拖咧，你同佢鬥力嗰下，咁點算啊？即係嗰下係咪寧願佢俾佢放手飛奔啊？ 唔係，要用陰力， 要用陰力。例如咧， 用陰力，即係你嗰個力咧唔係挫嘅，係實咗喺度。拉慢慢拉，或者咧，譬如你見到佢跌咧，你拉住佢，不過由佢慢慢跌。都 OK 嘅， 系， 咁就冇事咯。 即系可能跌咗跛跛仔，即系安全地跌啦。 都系啊，你讲得啱啊。 我训练 试过有一次咧，就系佢哋玩呢个斜滑梯啊。咁啊，跟佢喺擒楼梯先上到去噶嘛。咁佢落翻嚟嘅时候咧，我谂住称佢啦。我点知佢又一称我，嗌个名痛喎。咁我原来又称甩佢手臼。 唔系医生啊，就咁嘅。因为我哋呢位妈妈咧，就体型比较咧就结实啲嘅。咁唔知会唔会亦都系因为咁样力量比较充沛啲咧？ 两岁到啦，两三岁。 哇！所以我哋系咪要告诫啲爸爸妈妈咧？ 唔使咁冲动， 即系唔使咁冲动，即系对佢温柔啲。 系啦，定啲，慢慢嚟嘛。 我仲见到 有一个咧，系啊，医生 呢个情况， 系啊， 会系反复发生嘅，可以，即系咧甩完一次之后又再甩过嘅。呢个 系啊，有样嘢仲要提醒啊，因为咧原来佢话有好多家长咧，当见到小朋友受伤咧，咁啊见佢喊啦，就谂住咧话啊，不如等佢分散下注意力。咁好似我哋以前古时候咧睇关公刮骨疗毒咧，都捉住企咧就可以分散注意力啦。佢话就会俾啲零食啊，或者啲即系饮品食品咧。 等佢分心下先。 系啦，但医生啊，点解话呢样嘢原来系唔建议嘅咧？系啦。 嗱，咁其实咧个小朋友如果佢即系真系系好痛嘅咧，你分散唔到佢注意力嘅， 系 即系实际上嚟讲咧，你即系但系你主要都系要睇清楚，有冇伤害先， 嗯， 即系如果你睇到有伤害嘅话咧，咁咧其实咧你只要系安心安定静静地，因为咧如佢痛冇错，如果佢真系断咗骨咧，咁啊系好痛噶啦，咁啊唔肯喐噶啦， 系， 然咧你就即系锡翻佢，同埋咧尽量咧减少嗰、那个。断骨嘅地方嘅喐动，保护住佢，等佢唔好撞到佢啊，唔好恶意喐到佢啊，咁样。 系因为我见到有 咧，即系佢你话分散注意力咧，其实系做唔到嘅。 系 对个小朋友嚟讲咧，就冇乜作用啦，因为佢真系有啲痛啊嘛，咁当然如果佢冇事啦，你检查都冇咗事嘅，咁 OK， 咁啊定啲啦。你嘅反应越少咧。佢嘅反應亦都係會越少。 O K， 係，唔係因為我見到有個講法咧，原來就話如果你俾佢食咗嘢嚟分散注意力咧，但係結果佢入院檢查，如果發現要做手術咧，咁佢話因為全身麻醉咧，可能就要你空腹啊嘛。佢話你之前喂佢食個朱古力啊，佢話咁你個仔要等多幾個鐘空曬腹先可以做手術。 哦，係啊， 即係佢意思係話你如果可以謹慎啲。 冇錯。 哦，原來咁樣。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不過我諗。即系始终就见到佢真系揾快啲揾出佢嘅原因先。 明白明白。咁如果最尾一下咧，有咩避免佢会跌亲咧？即系手脚挫佢，我哋知啦。如果你话家居意外嘅话咧，有冇啲一个整体嘅建议，点样可以避免到咧？ 嗱，咁咧即系其实小朋友跌亲咧，好多时咧就两件事，一个咧就即系话佢自己本身咧就唔系好能够估计嗰个地方佢嗰啲安全嘅程度。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係 做家長嘅咧就要即係留意啦，即係話佢爬唔爬得到嘅咧，即係冚唔冚得到嘅咧，或者佢走落去嘅時候嗰度地方大概安唔安全咧？咁唔等於話你唔準佢冚，乜都唔準，即係你要有一個平衡，即係話咧喺嗰度咧佢會唔會估計咁嘅？即係小朋友始終係小朋友，佢自己嘅能力咧未必能夠真係好能夠準確嘅。咁、所以咧，即係嗰、那個呢、這個。嘅嗰個環境咧，你盡量去保護到，即係佢能夠做得到嘅嘢地方，你先至俾佢去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有啲保護啦，譬如你明知佢琴琴咁都好犀利嘅，咁啊可以就有少少嗰啲護踭啊、護腕啊嗰啲俾佢即係帶住都有啲幫助嘅。咁呢啲咧就真係好琴、好中意跳、好中意即係周圍走嗰啲細路仔先要係咁樣。 明白明白。 咁除此之外咧，即係譬如嗰啲。有箭嘅地方啦，即係嗰啲公園地方咧，好多時都係有箭嘅，就嗰啲咧就會去安全少少，因為跌落嚟咧都可以有少箭住，可以能夠即係好啲咯。 明白明白。 但 係 咧，你不能夠喺屋企嘅更加啦，即係屋企就要即係你要留意佢嗰啲琴琴嘅地方係要安全嘅嘅環境。 其實真係要一眼關七嘅嗬。 總之就小心為上啦。係啦，喂，多謝曬兒童呼吸專科醫生啊，譚一塵醫生嘅 ，thank you， 多謝 曬， 多謝曬，唔該曬醫生， 拜拜，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紧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甜蜜，怎相比？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听过头先有 JW 啊，黄浩仪嘅《我不想别你》系陀真师姐二零二零嘅主题曲。 好啊，嗱，我想问啦，嗱呢几 早添， 系啊， 系啦，犀利啊， 有资料噶嘛？ 陀真师姐仲有孙轩同埋陈豪做啊嘛， 系啊， 好似话其实唔关事， 系咩咩？唔知啊， 关前嗰套事。 OK， 嗱，我想话咧，嗱，即系呢几日啦，大家都去拜年啦。咁多年嚟咧，我哋由细到大咧都去拜年嘅时候咧，有冇啲拜年咧即系斗利是嘅习俗噶？ 集咩斗利是习俗啊？ 系啊，即系 就冇乜嘅，因为至少咧屋企咧啲亲戚唔多。其实咧我系自从咧出嚟社会做嘢咧，我先开始好中意过新年。 系啊， 咩意思 啊？因为以前咧啲细佬哥咧，我隔篱左右嗰啲或者啲同学咧，佢斗利是咧斗好多。我说啊，点解佢斗咁多利是，又争咁远嘅咧？ 系系。 咁原来后来发现咧，因为屋企嘅亲戚唔多， 嚟嚟去去嗰三家，糖水滚糖鱼啊， 系啦。反而出嚟做嘢之后咧，哇，好似如雪片般飞来。 所以你继续 keep 住咧单身啦，所以咧就可以继续斗利是啦。 唔系，但系佢个职级越嚟越高咧，佢都不停要派嘅咯。 我唔介意派啊，中意派啊，不過會收。 咁但係問題係啦，佢有派，佢有出有入啊嘛。 哎、我而家都中意咗過新年啊！自從我屋企有兩個招財進寶大事之後咧， 哇！ 係啊，我同嗰啲結咗婚又未生細路嗰啲咧，我直情贏佢兩個馬鼻啦。 早快早享受啊！ 整多件咧， 好啊好啊好啊，榮幸啊！ 整多件你就贏啦，係啦 ，OK。嗱，原來咧喺國內咧，即係有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嘅地區咧、省市咧都有唔同嘅。新年斗利是嘅习俗嘅，咁喺呢个山东啊，好得意喎。 点啊？ 佢哋咧就即系都派利是嘅，咁啊，但系原来咧会咁样喎，见到长辈咧，啲后辈咧见到长辈咧，佢哋会系跪低跟住叩头嘅喎。 哦， 会啊会啊，以前都有噶，有噶。北方佢哋譬如就算北京嗰啲咧，传统都系话会叩头， 系 攞个仪式咁样咯。 即系去到而家呢一代咧， 而家难好多啦，而家难好多啦。 即系咁，可能系啲阿妈会就向啲啊即系啲长辈会跪叩头。 我过年嘅时候咧，就买一本嗰啲图书咧，就俾僆仔啦。咁嗰本书系台湾出嘅，嗰啲咧 3D 立体图案，咁啊嗰本就叫过年。咁咧，其中一個習俗咧，佢就影住就話啊，我們要派紅包包諸如此類啦。佢就 exactly 就影住個客廳有阿爺阿嫲咁樣啦。咁然後咧，嗰個小輩啊，即係個孫仔咧，就真係跪喺度咧叩頭咯。係啊，佢真係會用呢個係最傳統咯。我諗就而家好唔普遍㗎啦。係， 就算我細個都唔會叩頭叩啊，即係叩我。 哎呀，你肯留喺屋企度啊？唉，你阿爸阿媽執到啦，真係。 但係咧問題咧，佢依然有呢個習俗，但係叩頭啫。咁你會覺得哦，我叩頭。就俾利是啦。 要响头， 响头就我唔知佢有使需唔需要响啊？但系问题系叩头呢个动作之后就斗利是啊？你会觉得咪？ 以为系啦， 咁咪完事啦，系咪？ 佢系点啊？逐个扣， 要过两关啊？ 系咪啊？ 唔系， 仲要点啊？ 扣一下就一 攞风， 扣几多下就有几多风？ 唔系嘛？系喎。 這個呢就是 講 緊在山東咧，佢話咧有一個家庭咧，有一個後輩咧就向佢咧阿姨咧就個女咧帶翻娘家咧就叩頭啦，同佢阿姨拜年啦。咁咧佢咁阿姨咧心裏有數咧就話：我咧即係準備咗幾封利是 俾 佢， 係啦。 咁佢就同佢講啦，佢話嗱咁好啦，嗱你扣四個響頭啦，咁樣即係寓意話即係有四封利是啦。點知個妹妹 扣多咗， 個疑心女咧一嚟咧就唔理佢，砰砰砰砰砰，扣咗 十六个， 系真系十六个， 哇！真系咁都中， 但系佢冇得杀例话，喂，我叫你收四，你俾十六个， 系啊系啊系啊， 佢照俾十六封利是， 佢十六封佢啊， 系啊，每封一百 嘅，阻止佢啊，惊佢冚亲个， 佢冚得太快啦， 系啊，佢， 你睇佢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哇！ 咁就斗1600人民币，有成1900几蚊， 跟唔跟？做唔做？扣唔扣？ 我做，我系扣一个，我系扣一个。 哇！呢铺你扣啊，真系梅菜扣肉咁扣啊，真系。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少过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9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10,788宗。据了解，今日冇疫情记者会，确诊嘅源头不明个案属于昨日嘅初步确诊病例，详情已经喺昨日公布。全港19间社区检测中心今日起至到星期四连续三日预约额满，截至朝早10:30，有7间检测中心到今个星期六先至有预约名额。屯门少伦社区会堂同元朗天晴社区会堂要到星期日预约先至有名额。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外，有多名市民反映因为网上预约唔到，朝早即场排队做检测。另外，建造业界今日起试行计划，要求进入地盘的人员必须持有14日的阴性检测证明。有地盘工人认为当局措施仓促，他说香港有10多万名地盘工人，大多数在年初六、年初七开工，当局应该预留时间给他们检测。政府话食肆堂食有机会喺初七恢复到晚上10点，但系员工要喺今个月11至到25号期间接受检测。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有超过200万饮食业从业员，需要在10多日内为所有人完成检测，检测中心的人流和物流方面会较为紧张。他建议当局在旺角、油麻地和铜锣湾等繁忙地区增设流动采样车。黄家和又说，留意到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有商场食肆都有市民排长龙帮衬，市道仍然畅旺。业界在大年初一至到初四生意整体较以往下跌3-4成，但晚市仍然有外卖生意，认为尚算不错。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的李柱铭同何俊仁等9名民主派人士涉及前年818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阻击未经批准集结同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今日开审。其中欧诺轩在庭上承认两项控罪，梁耀忠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法官暂定下个月22号处理两人的求情。而梁耀忠的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就在法庭全档暂时不处理，欧诺轩和梁耀忠获准保释离开法庭。黎智英原本由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代表，但是余若薇日前被列为新型肺炎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改由资深大律师蔡维邦上阵，而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担任本案的主控官。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17点，升543点，总成交金额1,195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2蚊跌5蚊，阿里巴巴265蚊升4蚊，美团437.6跌7.4，平安好医生147.7升19.7，小米集团29.6升1.5毫半，快手407.4升9.4，盈富基金30.9升5.8，中国海洋石油9.45升7.4，汇丰控股44.7升2.2，中国平安90.7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63，瑞士法郎0.889，加元1.262，人民币6.406，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30,605点，升521点。 港金现价报16,86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26美元，卖出182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平衡时空嘅你过得好唔好啊？ 如从前学你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 关于平衡时空的一份歌词，亦都是 Fiona 有时会幻想的课题来的。虽然阿 Fi 说他不知道平衡时空是不是真的有另一个自己，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好像歌词里面所讲的，做好那一刻的自己。 命运路线兜兜转转，该登上那班机。 作曲 Edgar， 填词黄伟文，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薛凯琪《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啦，风骚快活人啦吓，咁而家时间嚟到咧12点啊，接近40分啦，咁啊天气都系暖暖地嘅，今日唔错喎， 都开始肚饿啦， 23度，相对湿度62%，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喂，咁咧我哋嚟紧咧会有一个新政策啦，就应该都会实施噶，虽然佢咨询紧，咁但系由于佢咨询嘅选项里边咧系冇咧维持原状呢件事嘅，咁所以一定系势在必行噶啦、 哦， 就系呢一个咧电话卡实名制啊，即、 哦、 系。咁啊，好多人讨论唔同嗰啲嘢啦，即系咩私隐啊，嗰啲叽里咕噜啦。咁我哋今日唔讲个抽啦，我哋讲咧就系话，原来咧佢呢一个电话卡实名制咧，佢话对于喺呢一个坊间咧有一个界别嘅人士咧，佢系一种职业嚟嘅，甚至乎系一个生意嚟嘅。原来对佢哋咧构成一个影响，即系呢个影响咧未至于令到佢哋完全冇得捞嘅，不过咧就成本增加咗好多，难度高咗好多。原来 成本要增加。 系啊， 佢 有 登记个名啫嘛， 就系我哋唔知咯，因为我哋唔系做呢行咯。 佢成本要增加， 系啦，就系咁嘅。你哋有冇试过去买靓 number 嘅电话号码？ 冇， 系啦。你哋有冇曾经望过咧？即系当年出手机电话嘅时候咧，有冇谂过不如出翻个8888888啦？ 好贵嘅嗰啲电话号码。 系啊， 我谂呢啲嘢喎。 我试过一次咧。因为呢啊好彩你自己话自己啊。 係囉。 咁呢喺鸭寮街呢咁佢咪好多即係其实唔係除咗鸭寮街好多嚟 嗰 啲 好多㗎係呀。 跟住呢嗰啲铺仔呢就好多 number 列晒出嚟啦。咁跟住我有一次呢就係啊见到个都几好喎、啊。真係立入去问啦咁。啊呢、啊這个电话号码咁样 几钱 啊大概几钱啊跟住哇佢开个价。 10,000使唔使啊 48000。 哇你嗰个咩 number 咁靓啊呢、這个真係贵喎。 係呀、啊。 咁佢都有好多个八字啊、六啊嗰啲咁样类似咧，我唔系好记得，或者一啦咁样啦。咁跟住我哇四，即系佢咧，秒秒嘴秒舌嘅，叫我行过去问价咧，好似唔知订咁样咧。佢系秒咗我嘴，话四万八啦咁样咯。 同埋系咪因为佢见你问咗一个咧，可能都系属于高价嘅 number 啊？ 而你又着得比较， 即系啊，行街。即系咁样咯，原来咁样噶个市场 会啊，值钱啊，真系嗱、我有试过望嘅，因为嗰阵时咧，除咗你话咧想揾啲吉利啲嘅 number 咧，其实调翻转咧就系、是、你想揾个二记啊， 二记咧，或者系自己嘅啲号码。 二 记 咧，我就会觉得有啲意思啦。 系啊，其实咧，阿彭爷你应该记得啦，我哋有阵时嗰啲嘉宾啲电话咧，有几个政界嘅电话号码咧，好似嗱，我冇记错， 李卓人嗰、那 个，李卓人嗰、那个，同埋好似阿田意思， 佢哋好多都一九八。1989 咯， 系1989 嘅 好多都 系，有啲都系噶，我记得有啲咧就系譬如话有四个零啊，即系可能系直情系，譬如话可能话啊头嗰四个字但系唔同嘅，佢尾嗰四个字一就全部222，一就000咧，系好记好多嘅。咁好啦、你话究竟呢一啲 number 咧，点解会受到太空卡影响咧？咁今日有报纸做咗一个访问咧，佢就话、喂，有啲咧专门收藏呢啲叫做幸运电话嘅公司咧，咁啊卖呢啲特别组合啦，头先讲嗰啲咩几条八啊，一六一发呢啲啦。咁原来佢哋嘅运作系点样嘅咧？第一，佢哋咧有阵时咧就真系买到呢个 number 翻嚟啦，即系或者佢最早嘅时候咧喺唔同 嘅呢个 number 咯， 系啦，一就出到，一就搵下人哋有冇咧，佢唔要啊，让俾佢啊，所谓让啦。咁佢攞完呢个 number 之后咧，原来佢都要养住呢个电话号码噶， 即系要摆个人名落去。 佢要用月费去即系所谓咧激活佢啊 ，activate 佢咧呢一个 number 先用得噶嘛。佢话咧原来咧以往咧佢哋会做啲咩咧？就系、是、用呢一个储值卡去养号码，譬如我有呢个电话咧，就系97979797，咁咧我就出一张咧，可能系储值卡，咁然后咧就系登记咗落去咧，佢话平均咧每个月咧净系需要俾$9咧一个 number 就可以养到噶啦。 哦，咁平， 即系嗰啲人可能。已经一手立咗 好 多八个咁样， 真嘅，因为佢做生意啊嘛，佢哋而家你旺角阿廖街就卖啊嘛，咁咧、但系佢话啦，究竟对佢哋有咩影响咧？佢话因为一旦实施实名制之后咧，佢话咧每因为政府个建议就话每个用户，无论你系公司定系企业都好咧，你净系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咧登记唔多过三张储值卡。 系， 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呢靓 number 咧，你得三张，你得三个 number 系可以用呢啲太空卡咧嚟养住佢嘅。咁咧就算你实名咗，我愿意俾你个，我俾个名你，我就系陈大文，我有三张，都系得三张啫。咁但其他 number 点算咧？冇咗咯。 咁我要睇，我又唔知而家其实成个香港嘅市场有几多间呢啲嘅供应商， 肯定唔少啊。你其实自己喺街咧一个区啊，都有唔少啲档仔啦。同埋佢 一个电信商，佢可以最多三张，咁你咪数咯。 冇啊，佢得三个咋。佢一手已经有超过50个 number 啦。 系啊，我就系话咯。 系啊，咁佢有咩方法咧？原来有嘅。 咁就搵人咯，帮你买名咯。 唔系，佢成本高啲系咩意思咧？佢就要上台啊，因为咧而家咧佢个方法就系话，如果咧你带 number 上台咧，你就系冇限你嘅咁样， 冇限你一个人 一个户口 系啦。因为如果你用月费上台嗰啲，但系你月费 咁咪益咗嗰啲电信商， 冇错啦。第一就 自己想做生意啫嘛， 系啊，咪嗱，第一就当然系益咗电信商啦。咁第二咧就系佢嗰个钱啊，真系多好多嘅。头先佢都话落，佢用储值卡咧，平均一张，平均每个月 number $9。但你实名制，如果你上台咧，你最少都要120啦，嗰啲月费。我谂你要个最平嘅 plan。 我嗰个78啦。 系咯，你都要78啦。 78成本咪多咗好多倍。 多咗好多噶。 还好咧，就呢种咁样嘅叫做买啲靓 number 嘅电话号码呢啲咧，就唔系一个即系什么必须嘅，即系唔系话好似面包或者点样系嘛？即系、我都可以唔咁要求高，要个靓 number 嘅，我求其一个电话号码都出到，一样可以用到。 可以 通讯嘅咁冇问题咯， 只不过 惊佢立晒之后会影响埋其他基层嘅人用电话， 咁 又唔会， 咁多 number 无限大嘅， 其实生存咗好多年添啦，即系话咧，其实不嬲大家就相安无事嘅。咁如果你话以后咧， 而家佢 成本大增， 系啦， 咁 佢都系转嫁俾市民嘅啫。 唔系啊，你都唔肯买啦，你点买啫？你谂下嗱，你48000，譬如可能佢以前咁样嘅价钱咧，你都会却步，系啦，你佢冇可能之后话喂，我而家上台嚟养呢个 number 咧，我出50000。我卖50000先得，佢话冇人会掂噶啦。咁佢话佢哋而家做紧啲咩咧？ 系啊，可以点啊？ 割价大倾销。 吓、啊！ 佢唔养啦，唔养啦，系啊，因为佢话佢养唔到啊。佢话咧 我仲以为会有啲真系有钱嗰啲人唔觉得呢啲咩钱啦、 啊嗯，有就买咗啦。 越贵咁，佢越买得起嗰个靓 number， 咪显得佢更 威。系咯，嗱，佢哋喺度慢慢九蚊一个月啫嘛，咁可能他朝一日，哇，佢一嚟攞真系48000，佢赚得好多啦，系咪先？ 正如头先我哋两位拍档都讲啦、嗯，你都唔系太有兴趣对呢啲靓 number， 对住真系太贵咯， 咪就系咯， 买个包包好 贵 啊， 系啊，真系噶。咁你谂下啦，你而家你行过啲铺头咧，佢成个 list 都仲系摆喺度噶，佢嗰个样咧，可能真系一样养好多年咧，佢、嗯、真系可能先至开到一张单。咁佢如果成本平咧，养都仲 OK。 嗯、 但如果你贵咧就难啲啦。 佢一百个都要900蚊一个月啦， 系啊，同埋咧 成本大咗，真系养唔掂。 系啦、啊，同埋佢好笑过，佢就话咧，而家呢一个收藏家咧，佢话佢试过有一个悲惨嘅遭遇 系 点样咧？譬如佢有好多 number 啊嘛，咁咧佢有好多张卡都要充值，你先可以继续养噶嘛。 系啊， 佢捞乱咗其中一次， 有一次冇增值到。 系啦、啊哎，即系可能佢有个 number 就97997， 会点 啊？系啦，会点 咧？ 会点样 咧？停卡咯。 佢会咧嗰个 number 咧就俾电信商收翻，因为你冇充值啦嘛，即系呢组 number 你已经冇任何滋养佢嘅嘢咧，电信商就话咁即系条街冇啦，我收翻啦， 没收 啊！哇，你知唔知跟住 几钱啊？我想问， 唔系跟住个古仔先劲啊！咁咧佢系好中意嘅，佢个 number 佢冇讲咩号码啦，佢就喂。唔掂，俾佢收翻，咁佢就咧就同电信商咧讲数，原来有得倾嘅、 哦， 而电信商咧又真系劲有呢一个做生意嘅头脑，咩、事啊？你打嚟做咩？可唔可以俾翻个 number 我？ 得，你想攞翻啊？ 哦，你要呢个系嘛？ 几钱价钱啊？ 97997系嘛？几多钱啊？电信商同我开价， 收翻佢20000蚊啊？ 20000蚊，系你啊？程则牌啊？ 我唔知啊。 系啦，嗱，我唔知个 number 系咩号码啦，但总之系靓啦。 佢就要俾多20000， 佢就要俾，你觉得咧？ 我估20000咋？ 你估你俾多几多？ 真系20000， 唔系啊？你话咧？电信商开价几多钱？ 佢嗰系咪40000几话？原本系 头先 攞嚟卖嘅啫， 冇啊？嗰个系参考价，我哋都唔知个 number 嘅。你会觉得佢值一个咩钱啊？即系一个收藏。 50000啦，一口价50000， 20000， 系啊， 加埋都唔止。 系啊， 加埋都唔止100000啊，攞唔翻啊！ 10000 都攞唔翻啊！佢话个电信商啊，都唔知道算唔算狮子开大口啊！佢话16000啦、啊，你肯俾16000嘅，我就俾你买翻个 number。 佢根据咩嚟开呢个价咧？ 同埋可以咁样买 number， 纯粹市场价值咯。 唔系， 市场价值 乜可以有问电信商买号码？ 系我真系唔知道啊！ 系咯， 可能 你明唔明我 讲咩？ 可能有啊，真系。 你等于啊，系咪 即系车牌 运输都会薅起一啲幸运车牌嚟拍？ 但运输署个车牌佢又唔会咁样私人即系 议 价噶嘛？佢公开拍卖噶嘛？ 系 啊，嗱，所以我哋其实外界咧都唔系好清楚乜，原来我可以打去问买个 number， 但佢话因为呢一次嘅事件咧，佢就而家惊咗啊，因为嗱。佢一系就养唔起，佢 number 唔见咗， 一系就甩 你赎翻佢又10几万，点赎 啊？ 可能养咗佢成日系几年货仔 啊， 可能一年半载养咗佢啦，当系咪？ 佢话咧，佢哋而家近日咧、啊，就呢个电话收藏界咧，就据讲吓，就决定咧用成本价系啦，喺网上出售佢哋嘅收藏。即系我估咧，可能你话我当初5000蚊买翻嚟嘅，喂，而家 个5000蚊买翻嚟啦， 6000放啦，都差唔多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 想入1000 点，系啊，都喂。咁 佢又 养 佢，咁佢又养咗佢噶嘛？每个月9蚊喎。 系啊，喂，我真系想问下我啲听众咧，有冇啲朋友你系中意买呢啲靓 number 咧？ 又或者熟知呢一个行头嘅运作？ 系啊，即究竟以后系咪都即系第一系咪都几大件事啦？同埋系咪即系有冇留意近日平咗咧？ 哦， 即系如果平咗， 入多几个靓 number。 我想话咧，我妈个电话号码咧 系 好靓嘅， 但 系 天生嚟嘅。 我怀疑系天生嚟，或者系可能即系有人送俾佢。嘅时候咧系好平价嗰时买，即系早买早享受咯。 靓 number， 靓 number 好靓噶都。 我 阿伯有嘅靓 number。 系啊，喂，我想话咧，我太座个 number 都好靓噶。 哎呀，又系靓， 不过唔讲得出嚟嘅。总之佢好有寓意嘅。我冇记错咧，佢都系就咁轮翻嚟嘅咋。 系咩？ 好似系就咁轮翻嚟，佢冇买噶，真噶。 唔系，有人可能即系有一啲系预咗留出嚟俾大家用咧。 好笑噶。所以我先至话， 佢买咗你唔知啊， 应该唔会啊，我记得咗啦，都用咗一排， 咁啱咁巧， 我翻去问下佢先。 不过呢啲 number 嘅嘢，可能你睇落去唔知係有幾靚或者幾吸引，原來有一個人佢自己擁有咗嗰組 number， 佢覺得好啱佢。 我都會㗎，係 啊，咁就會成為佢嘅靚 number 咧。 有啲會計埋啲生日號碼落去。 唔係，係你哋而家咧用緊呢個手提電話咧，有幾耐歷史啊？ 廿幾 年。 哦，系咪即系 廿几年咯？ 系咪即系出机嗰一刻到而家都系啊？ 我冇转过， 我都系啊！我呢个咧直情系我老豆留俾我噶。我老豆开头个电话号码就系呢个嚟嘅，咁跟住咧嗰阵时仲系最传统嗰只咧，仲要仲系有嗰个打个传呼机，然后咧先至可以 call 台咧，先可以 天地线啊嗰啲， 最早嗰啲咯，佢由嗰个年代嘅电话号码，去到后来演变又有经历嗰啲咩 CDMA 啊，然后嗰啲之后咧咩 GSM 咪有分呢啲制式噶嘛，一路到而家就冇啦。 留 到 而家。咁其实呢类电话号码系咪一定系九字嘅咧？最 系啊 系 啊 系 啊，我哋呢个年代应该系九字嘅。 一有九字，通常都已经上咗台嗰啲。就一定是正規手提電話， 咁然後就六字就新一代 呢啲咯。你嘅電話唔會俾人 block 噶。 係啦，新一代就六字咯。咁如果就卡 number 嗰啲就五字頭咯。 係啦，而家五字嘅， 真係好有研究啊！ 唔係都係得呢三類嘅啫。 原來而家有二字頭電話有嘅喎。 係啊係啊，我都見到，但係嗰個係咪都係 固網電話嚟嘅喎？好似 哦，咁固網就正常啦。二啊嘛， 二啊， 哦，即系两个二啊，因为以前二就 系 全部加个二喺上面啫， 系啊系啊，哇， 唔系啊，电视台出嗰啲抽奖， 有九九九添， 有九九九噶， 讲咗系唔得噶啦， 系咯， 讲咗系唔得噶，真系啊，喂，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呢啲靓 number， 如果佢而家各家大倾销，系执翻个死鸡，一齐开心一下， 新星头唔准讲啊。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大安湾之恋啊，唱歌朋友 Winter Bagels 啊。 好 ，OK 嗱，即系我哋咧，其实挂住咧呢个农历新年啦，但系其实我哋漏咗咧情人节咧嗰啲新闻冇讲过。 系啊，诶，唔系我有讲少少。 啊，好少咯，即系讲。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个新闻咧，即系有啲记者访问啦，啊，先生你咁好啊，买花啊，咁啊，真系买两扎嘅，咁样佢好口快快，又系话，我、哦、一扎俾老婆，一百，一扎俾女朋友嘅咁样。嗱，咁啊，即系喺情人节。啊，系啦，系啦，有即系情人节啦，咁啊，好多情侣咧都即系趁机会咧就走去喺一间酒店啦，里面铺间房啦，希望可以咧静静地咧共度呢个二人世界。 咁、哦、可唔可以喺你讲酒店之前咧，我加一句啊，因为买花咧，琴日好似话咧，佢哋喺新闻度都访问咗个叔叔，就问佢买花咧有冇啲咩心得俾啲后生仔咧，就话即系应对男女朋友之道。 系系。 咁、那个叔叔咧就讲咗几句嘅，佢话哦。佢大声，你咪细声咯。佢再唔系啦，佢再大声啲嘅，你咪收声咯。系啦，佢话呢个咧就系佢嘅应对之道。哇，跟住啲人话好有实战经验啊，好有哲学嘅道理啊，真系。系啊，所以买花都学到嘢啊，真系。 咁你咪好开心啦，系咪啊？要跟住佢学。 我同鹏爷会对住你都咁噶啦，系啊，你大声我哋就细声，你再大声我哋就收声，系啊。 系啊，咁咧即系话咧，佢即系有啲小情侣咧就走到去咧酒店嗰度咧就去租酒店。咁你即系佢觉得咧，即系租啲时租酒店咧，其实咧就我嗱豪仔租过啦，鹏爷你有冇试过突然间要租下呢、這个？系啊。 时钟我就未试过，酒店就试过， 啊、 突然之间咧都未试过，系有预谋咁就试过。 系咯，咁点啊？佢而家 冇啊，即系佢话咧喺呢个叫情人， 翻咗几啦？ 情人佳节里面，佢话咧，即系佢话个酒店里面咧好窝心啊！佢话咧，即系除咗你 book 酒店咧嘅时候咧，佢话啊，竟然有一份好高质嘅好高质嘅神秘福袋， 我送俾啲情侣啊！ 啊系啊， 里边就系有家计会个电话嘅， 咁你觉得有啲咩喺里边咧？ 香港系 呢啲例牌啦，系啊， 系我觉得真系会有家计会啲电话号码咯，可能系 有吗？ 同埋会唔会有嗰、那个安心出行检查表嗰啲嘢咧？ 会唔会啊？ 系啦、 啊， 但系唔系啊，系俾个女士用。 情趣口罩啊？ 情趣会系点样用嘅？情趣口罩。 我想问情趣口罩俾人嚟个位。 系咯， 我作噶咋？ 唔系，我谂紧点样用咯。 系咯，哦，即系大家都戴个罩嘅，但系个口中间嗰个位置系 开 嘅， 咁样 嘅。系啦，有个开合位嘅。 哦，应该都会有，好啊。 佢话咧，啊，即系几好啊！间酒店咧有啲神秘嘅福袋咧，里边咧有大量，可能拿住之后咧，啊咩嚟嘅咧？可能真系有啲人唔识用嘅，就系嗰啲情趣用品嘅，情趣用品啊。 哦，即系真系情趣用品， 真系情趣用品嚟嘅。 即系拿住都唔识用。 我估到啦，啲情侣以为咧咁好嘅，佢哋送酒精搓手液嘅，唔系喎 ，Honey， 好似唔系酒精搓手液嚟嘅。 但系佢哋话咧。佢系好高质啦，但系真系唔识用咯。 跟住另一个咧就话：喂，一包包咪消毒湿纸巾嚟个，Honey 又睇落又唔似。 你识咁多嘢嘅周志豪啊！咁佢话咧有机会咧可以学下新嘢，两个一齐咧喺间酒店度 上知识系咪？ 睇下说明书究竟啲咩嚟？ 嗱呢个时候个男仔就要扮唔识啦。 嗯。 哎呀，我都唔知咩嚟噶，呢个水杯嚟噶系咪啊？ 试下啦，咁样。咁佢格令到佢哋咧，即系捧，即系又得啖笑，但系又觉得好窝心咯。 考演技啊！ 当好当坏， 个男嘅由头到尾都真系要扮无知同纯情，我真系未见过 Honey， 所以 哎呀， 都当气球吹系咪？ 系啦，我都只系气球嚟噶咋。 有冇纯情啊？ 系啊，我哋今日祝大家开工大吉，听日继续啦， 拜拜。